白宫，由总统特朗普签署成法。众议院议长波洛西说，港区国安法对香港是残酷和全面的镇压，破坏香港自由，标志着一国两制死亡。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日仍然有骤雨和雷暴，下星期初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67点，升339点，成交金额42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41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92点，升7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10蚊，升11.4；中芯国际28.95升1.95；阿里巴巴213蚊，升3.4；中国平安79.15升1.65；融创中国36.3升3.85；美团点评176.5升4.5；港交所334.8升4.8。友邦保險73.6升3，建設銀行6.03升1.1，小米集團13.26升4.2。部分外幣對港元的賣價，美元7.751，英磅9.671，瑞士法郎8.191，澳元是5.356，加元5.698，新西蘭元5.027，歐元8.724。每磅日元兑港元7.21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209。日经平均指数报22,202点，升81点。港金现价报16,350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8.33美元，卖出1,770.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较早前咧，清水湾道有爆水管啊，咁而家咧仍然都系有封路措施。咁啊，入清水湾方向近住银影路咧，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龙尾就排到去郑直之中学嘅。咁重复一次啦，就系清水湾道由于有爆水管，入清水湾方向啦，近住银影路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系挤塞，龙尾就排翻去郑直之中学。而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咧就有坏车阻路，一带车多。黄竹坑道有爆水管，去香港仔隧道方向咧，近住欣尖记大厦快线封闭，龙尾咧就去到香港仔网球同埋壁球中心，就系龙尾咧排到香港仔网球及壁球中心。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咧，慢线有坏车阻路啊！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咧已经排翻去龙翔道桥面。而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深井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啦，一带就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路过海，龙尾就去到爱民村；沙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咧就收费广场车多，咁反方向咧入沙田，因为慢线有坏车啊，而家龙尾就排翻去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欣怡花园。其他路面情况喺九龙，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咧，而家系好长嘅车龙排到去摩士公园游泳池，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咧系挤塞，龙尾就去到摩士公园游泳池。龙翔道去观塘车龙排到星河名居，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咧，近住观塘警署一段都系慢车。观塘绕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车多，龙尾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

原來就係包括譬如話去到嗰個荃灣嘅即係工業大廈啦，同埋中間咧無數嘅路段咧，都會有啲前面冒住白煙，然後慢慢同你噗噗噗噗噗噗慢慢行嘅嗰啲大型貨車咧。再加上咧，而家我出到嚟，而家呢個交通咧有啲落雨啊。 係，咁啊都真係落咗幾陣大雨啊， 真係。 系 系啊，都提下你见到啲车咧又慢慢嚟咧，咁所以我而家先去到友一零嗰度就真系，哎呀，唯有同大家注住呢个交通。我相信好快咧，一阵间就可以咧，回到我哋呢一个咧直播室嘅现场咧，主持人。 O、okay, K 可以啊，咁啊，我想话啦，琴日阿祖佢都喺度大塞车喎，因为 系啊， 佢回家途中都佢又冇佢又冇似 大件事啊。 系啊，琴日阿祖都系大塞车，佢头先有一个 进入咗，系啦、啊，我自己 进入咗， 我进入咗游行嘅区域， 被逼。进入 系啦， 佢仲有呢个形 式。你琴日系几点喺边度塞啊？ 嗱，话说系咁样嘅，系大家都系塞车之友啊，交通之友个 friend 啊，系啊，劲塞冇面比。 琴日咧，我哋放工嗰阵时咧，因为我哋琴日红日啊嘛，即系少咗工作做嘅，咁所以咧，我谂我点三到我就成功上到八啊点四，因为睇住个 app 噶嘛，点四就成功上咗诶过海隧道巴士。咁我每一日平时放工都系咁样搭噶啦，但已经有啲奇怪噶啦，因为咧同就算平时红日咁样嘅话咧，都几路畅通嘅，即系你上车嘅话会有位坐啦，或者窝打路度度上车咁样啦。但系琴日第一架巴士咧系上唔到嘅。 吓，第一架巴士上唔到车啊！ 因为我估好多人咧都真系想过去港岛区红日啊嘛，系咪先？国庆咁啊，唔系七一回归咁开心系咪？ 咪成日都话要去出去消费下啊嘛。 嗰 个 巴士 系啊， 逼爆咗， 第一班爆咗。 第二架，但系因为我有几架巴士可以上啊，咁我就上咗第二架巴士咧，就有位企嘅咁样。咁我见咧，其实成条窝打路度咧系冇塞车嘅嗰阵时，但系就 exactly 系点四。咁我就唔怕咯，即我都估會唔會隧道口塞車咧？但平時即你紅日嘅經驗嘅話咧，應該就幾安全嘅。咁我就所以就唔驚啦。咁我就照上車啦。但係上咗車之後，我就總共用咗一個鐘頭，大約25分鐘啦，我先至咧成功係去到呢個銅鑼灣嗰度落車嘅。 但係平時咧係講四個字， 四個字四五個字一定到噶啦。咁跟住見到個 月，一個鐘。 系啊，見到嘅，因為其實咧，你去到公主道嗰邊咧，其實已經係完全唔喐咁滯噶啦。咁我有諗過嘅，去到愛民村嗰邊，不如我落巴士啦，落巴士行去何文田站嘅話咧，可能都有啲生天嘅。但我諗住，全車人大家都冇人有任何怨言啦，大家都係低住個頭撳住手機，可能就睇住嗰啲交通嘅消息各樣嘢，好和平嘅。咁我覺得我哋一齊堅持下啦，咁樣。 係啊係啊 ，OK， 我就繼續過海啦。 好彩去埋廁所先至去。如果唔係， 你啱，係啦， 個幾鐘頭都唔係你預計之內。 係啦，好彩同埋琴日有馬仔聽住咁樣啊，係啦，做阿叔咁樣嘅投注站咁樣啊。但後屘佢見到啦，點解會隧道咁塞車咧？原來咧就係警方咧就有啲路障喺度嘅，就佢咧會揀咗啲車去查，咁啊變咗咧就逐格過，咁梗係塞車啦。咁係啦，但係就唔知啊。 但係你 可能佢有好特別嘅情報啦，我唔知啊。 咁有冇上巴士逐個查啊？ 冇， 巴士就可以路過。 其實我好彩㗎啦。我話我用咗一個鐘頭25分鐘到去到港島區咧，其實因為我啱啱架巴士咧，佢停車喺隧道口嗰個站咧，同人哋有唔同，因為我琴日搭182啊，佢特別前嘅個站，所以我就係可以成功地打咗起碼50架巴士嘅尖。如果唔係嘅話咧，其實一定冇咁早可以去到嘅。咁啱得咁巧搭啱巴士，點知咧落咗呢個喺銅鑼灣落咗車之後咧。有另外一個，我估本身我都想做啲 shopping 嘅嘢㗎啦，因為琴日兩口子屋企食飯，諗住去買啲麵包啊，即之類嗰啲。 你知你啊，你巴閉㗎嘛，去日資百貨公司唔貴唔買㗎嘛。 嗰度嗰啲麵包真係最好食㗎，咁諗住買啲麵包嗰啲咁樣啦。啊，點知落咗巴士之後咧，周圍都俾警方封路嗱，人咧有冇有嘅？但係即係行街嘅人有 嘅， 但係我見到咧就係好多喺嗰刻啊嚇，即係大約3點鐘到啦，都好和平嘅，咁大家都係喺行人路度行嘅，但係警方咧就將所有十字路口咧都封咗路。 哦，係啊，咁見到封得幾多㗎？ 咁我落咗巴士嘅時候，就唯有跟住大家行啦，因為佢哋已經聽到其他朋友話：，喂嗰邊唔得喎，景隆街嗰邊又封喎，喂嗰邊又封喎，唔得啊，咁我哋點行啊？咁我就跟住人流行啦，咁我就沿住 你兜 幾多個圈，即係去到 可以話俾大家知嘅。首先我由告示打到啦，跟住見到咦，前面百德新街嗰邊又冇得行喎，封咗喎，咁點咧？我行景隆街咧，景隆街入到，入到佢之後咧，就會行到去咧嗰個大型百貨公司嗰度。哇！點都唔小心行到嚟咯， 咁 買埋麵包，買埋薯片先啦，咁樣啦， 係啊，去 買甜品一手都係咁揸住啦。 都係嗰句啦，假期咁咪刺激消費啊嘛，係 啦， 係咪先？成日都話哎呀，本地冇遊客啦，咪本地自己消費咯。 係啊，街上面多人㗎，落到下面超市咧都 shopping 得幾舒服㗎，其實都真係買完曬啲嘢之後咧。開始聽到咧，喺嗰個百貨公司裏面咧，即係少見嘅。 係， 佢未地下嗰層未好多嗰啲化妝姐姐 counter 嘅， 係啊係啊， 好靚好優雅噶嘛，係咪？一上到咧，聽到有人講粗口喎，仲係幾澎湃噶咁樣。跟住咧，原來咧就 化妝小姐講粗口， 係啦係啦， 你真係冇諗過喎，好 Andy 緊㗎佢哋。 跟住佢就係話咧，即係個意思大概就係話咧，你呢個入口又要封，嗰個入口又要封，我點做生意啊？ 其實 係 因為佢已經封咗兩個銅鑼灣地鐵站啦嘛，一早。跟住咧就啲人想喺嗰度，即係唯一有出口出啦。咁點知話呢度出口咧，就只係入嘅啫咁樣喎。咁即係我 係因為佢哋嗰個大型百貨公司咧都有限定嘅出口同埋入口位咁樣。跟住佢講完之後，哇哇，咁我快啲揾下我個出口位喺邊先。出咗口之後咧，就發覺原來出面嘅路咧，即係行咗陣街，封得更加緊要啦。點行好咧？咁樣最後屘咧，我就要通過世貿中心嗰邊咧，就行咗去百德新街嗰邊。去到百德新街嗰邊咧，其實我都係跟住人流行嘅啫，因為其他人已經話冇啊。你冇得行啊！你跟我行呢邊啦，咁樣。 即係你無端端被真 係 被。 係啊，但我係抽住麵包同埋甜品同埋薯片嘅。咁但係下一步嘅時候咧， 冇用 㗎。係啦，我感受到南瓊唔係南瓊添，南旗嘅威力。 係啦。 警方就舉南旗咯，去到百德新街。 哦，你講嗰個南旗啊？ 係啦。咁跟住咧，咁唔係講咩啊？ 唔係，我以為你真係講一條大鯨魚喺咁大嘅地方塞住咗，都行唔到個。係， 嗰係你啫咁樣。跟住全部啲街坊就好驚。惊啦！啊，点解会咁样噶？系你哋叫我哋嚟行噶，跟住就放低翻支旗啦，咁样系啦。 我即系佢听嘅，佢听嘅。 同埋其实沿路咧，你会见到咧，的而且确有啲人咧，可能真系想去港岛区行下街嘅，亦都有啲人咧，好似我一样，就落咗呢个隧道巴。其实唔知道可以向边个方向行啊，因为已经啲路俾大家封晒啦，咁样。 O K。 咁最终我就系慢慢继续。 用咗几多时间先翻到屋企咧？ 我四点几行到翻屋企咯。 四点几啊？哦，真系啊！ 沿路行，因为要兜咗好多圈。 四点啊？ 系啊，我就去到天后嗰边咯，可以劲咧， 犀利啊， 湿到不得了。但我都觉得唔紧要，见证住特别嘅一日啊，可以咁样讲啊。琴日点样对香港嚟讲都系特别嘅一日啦，系咪？ 系。 了第八天四十五分，你以背面拒绝我的道歉亲近，霓虹的灯光色彩也转弄，承受了你太多冷感。发生，你太美丽与坏气氛都不合衬，彷徨的指尖想使你兴奋，又换你那两肩美感，人潮也失去向汽车不飞。期待你说愿不愿两、分开的一双嘴巴已经冰凉，期待你去令他遇上。 听着那首爵士乐曲，你与我别再用眼光任意追逐，眉头都弯曲，不对你一笑，期望下次快些结束。燃烧也失去，向汽车不飞翔，期待你说愿不愿两。分开的一生，嘴巴已经冰凉，期待你去令他遇上。人潮也失去，向汽车不飞翔，期待你说愿不愿两。 是啊，那首歌是叫做《愿不愿两》。 是啊，请原谅我啦。 是啊，不知道的，总之看你表现啦。 有什么错没放过。 虽然塞车啫，塞车都不是一个原因。 绝对不是的，绝对不是的，没藉口可言的。 但你昨天呢，除了我呢去香港岛的时候回家就经历了塞车啦，你都是。 你怎么 样呢？刚才我听到祖讲过呢，他就搭巴士过去啦。咁你都是由洪水出去嘛。 是啊。 咁我昨天我就揸车走啦，咁晏啲我同阿片做完嘢我哋先走啦。我諗我差不多三点。冇三点、接近啦，咁两点零就出去啦，咁样。咁呢其实之前呢我已经收到有啲朋友呢喺群组度呢，佢就话喂洪水呢佢好塞喎、哦。咁呢但係因为冇人知嗰个真实原因呢，有啲人就传到好夸张。 我话都俾大家知㗎。係 啊， 头先你 发车 囉。我就未出发之前呢我唔知㗎嘛。佢哋有啲人又了解唔到喎，就话喂总之好塞喎、哦。有啲夸到呢佢话喂好似洪水封埋咁滞喎。 其 实 都近封埋㗎啦，佢得返一条线大家可以。过咁样过一个嗰啲叫咩收费亭嘅话咧， 八线入边一线系 咪？哦，原来因为八合一，咁因为我出发嘅时候唔知道嗰个实况系咁啊嘛。 我系去到经过嗰阵时，即系都已经去到两点半嗰阵时，我先见到啊。 咁我就照揸啦。咁我仲要咧，因为我嚟收到呢个消息咧，已经 即系你都要去洪隧，咁你咁多条隧， 东隧冇事啊？ 因为我唔系我琴日收到消息，同埋我出发咧，隔咗一个钟啊。咁开头我又唔知佢係查车查到咁劲呢，咁、我就以为有咩交通意外就过咗啦，好啦照行一路畅通无阻喎，直至呢去到即係培正道啊嗰度嘅时候呢，我发觉我做咩条龙呢 培正牙塞就 已经好似咁长啦，咁於是乎呢我就等啦，我开头见到佢个牌呢佢写住25分钟。咁我諗25分钟平时如果佢塞啲呢都大概呢个时间啦，咁我梗係孤寒嘅想排埋佢啦。点知排一排唔对路，行多一阵咧，佢又变28分钟。咁然后咧，我 你讲紧公主道系咪啊？ 啊，系咪叫公主道嗰度？ 公主道啊，点解 望住 个 牌 咧？系咯， 公主道。咁跟住咧，我喺度塞咧，塞到去见到佢个情况完全唔对路，个车唔似有得喐啦，亦都冇可能系咧廿五分钟可以搞得掂啦。咁我去到一个位咧，就系、是、右边就落尖沙咀，然后再直去就过隧道啦，然后咧左边就有条路去尖东咧， 系 唯一一个三叉位， 就系嗰个位。 我望住 你唔过嗰个位咧，你就冇得走 啦。冇可能啦。咁于是乎咧，因为我由我可以喺嗰个公主道去到嗰度咧，其实已经用咗差唔多15分钟，我先可以褪到去嗰个三叉位。哇，唔对路啦！ 你算快啦，15分钟 去到三叉位咋，真系 咪系咯？ 系啊。 跟住我决定 失咗几耐， 我决定走啦。我就去咗西隧，我行西隧， 行西隧嗰边。 然后我想话呢个世界咧，真系你肯俾钱咧，就算喺呢个情况之下，都仲系有特权嘅。所谓特权咧，你去到西隧嗰个位度咧，一样系有查车。咁但系可能咧，本身嗰度嘅 车 又少好多咧。佢係已經塞咗啲㗎喇，咁但係呢估唔到呢，只不過係你真係見到有警察 set 咗 roadblock， 咁然後呢就即係攔住一啲車呢，咁但係大部分時間呢都係順暢咁過㗎。 Okay。 哇，我突然間覺得個75蚊真係俾到好抵呀，琴日真係 東隧好似都好啲嘅。 東隧係，但係因為我去到嗰個位我就走唔到啦嘛，係呀，咁所以就好彩就即係仲過到去囉。係咁，但係呢譬如你個經歷呢， 你派喺邊度呢？ 哦，哇！我都系例牌派嗰度最安全嘅地方咧， 哦、okay， 因为嗰度唔塞嘅，嗰度真系相对就唔塞嘅。总之系会展 附近嗰度咧，就真係 OK 嘅。咁但係我 friend 咧同你一樣咧，佢話喂，佢諗住去銅鑼灣買嘢。咁點知咧，我最後打俾佢嘅時候，你而家喺邊啊？佢話：，唉，去唔到嗰度啦。佢話而家喺灣仔電腦城附近咧，困住咗啦，已經完全冇機會落去。佢本來想去 Uni 佬度買嘢，佢話去唔到啦，咁樣。 灣仔電腦城嗰度已經係， 佢反而避咗去嗰度， 下莊士敦道啊，各樣嘢走嚟啊。總之十字路口佢就唔知點解有啲誒圍住咗條路冇得過 好多嘅，好多嘅。咁誒，即係係啊，真係 被逼咯，你真係 十字路口就有㗎啦。 係啊，我只能夠講咧，嗱，琴日太多嘢誒，費事細講啦。去到最尾咧，我就係想話去到最尾咧，夜晚差唔多十點幾咧，咁因為即係同啲行家入咗去Times Square 裏邊咧，想有啲拍攝啦。咁走嘅時候咧，就發現。哇！被困喎，佢咧喺正門同埋側門咧，佢落咗嗰啲咧，即係打橫嗰啲鐵閘咧，即係好似平時你 都合理嘅，因為人哋個商場 close 啦嘛。 唔係啊，唔係啊，其實佢係因為佢哋嘅警方嘅安排咧，本來係喺嗰度出出入入，佢突然間話嗰度唔准行，咁咧你知唔知嗰度有過百嘅記者咧，就困住喺度喎，咁我哋點走啊咁樣咧？然後咧話驚險啊，我哋好似玩 war game 咁樣咧， 下場 啊，唔係喺邊度？喺邊度有出口啊？ 唔係啊，係仲有裏邊嗰個店鋪裏邊嘅職員啊。我見到佢哋，喂，有幾個似收工喎，跟住咧，大家全部跟住佢咧，哇，行地道啦，左行右行咧，嗰個感覺咧，好似係嗰啲玩密室逃脱咧，跟住我就話，佢帶我哋去邊㗎咁樣？佢哋如果只係去廁所，我哋咪傻咗咯，真係。哦，好咗，原來係可以順利出地面嘅，所以我覺得琴日咧對香港嘅街區咧認識深咗，對所有商場嘅龍溜啊、走貨通道咧，我哋又掌握咗。 咁要多謝一下嗰啲同事啦嚇， 多謝佢哋啊！ 走唔到啊！ 係啊，認識社區，我覺得琴日我哋咧每個人咧都深入咗了解嘅，真係。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区国安法生效，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表示，寻日上街的市民人数和暴力程度比以往差好远，但仍然有人触犯法例。他希望市民切勿以身试法，要明白到有些事情以前能做，今天不能做。谭耀宗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呼吁市民不要以为有外国势力撑腰就可以利用香港做反华反共基地搞颠覆分裂，这个是痴心妄想。他说法例生效前后已经产生影响力，有些团体知道和港独有关，已经纷纷自行结束。对于有市民因为藏有涉及港独旗帜被捕，谭耀宗认为表面上是抵触法例，但要视乎背后有什么动机和意图，留待警方再调查。他又说光复香港这句话有问题，如果市民对一些饰物物品有怀疑就应该不要带。警方昨日拘捕展示有关港独旗帜的市民，指他们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陶谨申质疑有关行为是否触犯法例。陶谨申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按照国际人权公约，即使展示港独旗，但没有其他行为，没有可能犯法，质疑警方内部不知怎样理解法例。他认为如果连带着一支旗都不可以，是比较过分，形容警方和政府是有杀错没有放过，为了向中央展示很强硬很有决心执法，只要市民行为沾到边都先拘捕，再视乎是否能够找到手机资料等佐证。一名摄影记者昨日在湾仔采访期间被警方水炮车水柱直接击中头部，飞弹两米之后倒地。记者协会主席杨建兴表示，过去已经多次向警方提出，亦同警务处处长见面，反映媒体在采访游行示威过程中受到警方无理对待，但完全看不到前线有任何明显改善。杨建兴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水炮车具有杀伤力，当时记者着有媒体反光背心，在行人路位置警方没可能看不到。他又说警方未必想说出口，但其实希望记者离开现场不要采访。另外杨建兴说港区国安法范围很阔，媒体感到忧虑， 報道會否令政府認為負面而觸犯法例，媒體怎樣保護新聞材料等。英國表示會着手修訂英國國民海外護照 BNO 持有人成為英國公民的途徑。中國駐英國大使館發言人回應時表示堅決反對，並保留採取相應措施的權利，又說如果英方執意單方面改變有關做法，不僅違背自身立場和承諾，亦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發言人說英方曾經和中方互換備忘錄，明確承諾不給予持有 BNO 的香港中國公民在英國獲得居留權。全國人大常委會在相關的國籍法中明確指出，所有香港中國同胞不論是否持有英國屬土公民護照或者 BNO 都是中國公民。中方敦促英方客觀公正看待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立法問題，尊重中方立場和關切，不以任何方式干涉香港事務。天氣方面，本港今日短暫時間有陽光和炎熱，有幾陣驟雨，早上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仍然有驟雨和雷暴。下周初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25点，升398点，成交金额59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46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08点，升9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14蚊，升15.4；中芯国际29.1，升2.1；阿里巴巴213.8，升4.2；美团点评177.8。是升了5.9，中国平安79蚊，升0.5，融创中国36.4，升3.95毫半，港交所337.8，升7.8，小米集团13.34，升5毫，建设银行6.01，升9仙，友邦保险73.75，升1.45毫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5，瑞士法郎0.946，加元1.359，人民币7.069，英镑对美元1.248，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65。日经平均指数报22,266点，升144点。港金现价报16,350蚊，跌咗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9.13美元，卖出1,770.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咧，较早前大老山隧道入沙田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仲有车龙啦，排到丽晶花园。大老山隧道入沙田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坏车虽然拖走了，咁车龙未消散，排到去丽晶花园。咁清水湾道有爆水管，清水湾道入清水湾方向近住银影路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车龙就短了很多，排到去大埔仔村，就是清水湾道入清水湾近住银影路，由于爆水管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大埔仔村。咁黄竹坑道都是受爆水管影响，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欣尖记大厦快线封闭，咁较早前就比较挤塞，咁而家过咗繁忙时间就只是车多少少啫。就是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欣尖记大厦封咗快线啦，咁啊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龙尾小沥源。 咁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由于挤塞，咁影响到而家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喺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东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江乐道中和记大厦行人桥面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龙敏聪啊，你觉得李志刚份人点啊？ 佢啊，成日都大虾细嘅，睇下佢几时俾 A 位。 喂，我企喺你隔篱嘅，我听住嘅，你讲咩啊？ 使乜咁小气啊？超飞你话 咧？我就觉得咧，李志刚份人咧好好噶，又肯教后辈，真系好啊！ 即系提携后辈。 虚伪虚伪啊你！ 啱啊，佢讲得。 听日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咪知道我李志刚为人系点咯？ 做每样嘢都有代价。尤其是违法行为，参与暴动最高判刑十年，参与非法集结最高判刑五年，藏有攻击性武器最高判刑三年，袭警最高判刑两年，刑事毁坏最高判刑十年。做之前想一想，为自己屋企人和将来想清楚后果，犯法就是犯法，一定要负责。 咁晚阳光，工友好容易中暑噶、哦。 呢啲唔系阳光，系晨光啊！ 明明系阳光， 晨光咧。 喂，咩阳光同晨光有咩分别呢？ 嗱，阳光咧可能会好酷热，一中暑啊，皮肤干热，全身痉挛噶。 晨光咧就好热闹，主持开心，听众兴奋。 想知晨光有几咁猛烈，要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即安》短剧，嘉宾有佢。 酷热天气下开工，做足准备免晒窿。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小白白远浩。 火势系住到嗰区山卡啦，冇办法避免唔到嗰个塞车，亦都冇办法系，因为佢拥有呢个大嘅海景，无敌嘅海景，拥有呢个叫做比较郊区嘅地方，远离人烟稠密嘅地方，但系佢要遇着塞车，究竟佢点样先可以走出呢个塞车之路呢？我哋有请。一个礼拜周知无人都被那条屯门公路塞过究竟的曾志豪。 不可以给藉口自己的，正所谓迟到就是迟到，无论住在哪里。所以我们会警醒，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再早点起身，早点到。Sorry, sir。你有冇见过绿色嘅海豹啊？绿色嘅海豹系啊，哦，我知啦，你系咪讲紧着住迷彩服嘅海豹突击队啊？我睇美剧成日都见到好多嘅，唔系人啊，系真系呢个海洋嘅生物，海洋动物海豹，点会有绿色噶？咁你有冇见过有青苔嘅绿色海豹啊？真系未见过、啊，你点解会有生青苔呢？系因为西班牙有一个动物园。佢嘅養咗一隻海豹，但個海豹咧就俾人哋影住，哇！成身生滿青苔，喺個池水裏面咧唔喐嘅，啲人直情以為咧佢咪已經死咗啊咁樣。後來咧啲人先發現原來唔係啊，原來咧呢一隻嘅海豹咧就喺西班牙一個北部城市咧裏邊就即係所謂居住啦。咁但係咧就真係懷疑啦，小朋友就有被虐待、未被妥善照顧呢只海豹都係。灰色的身躯生满厚厚的青苔和一些藻菌，而它的活动范围呢原来只得一个小池塘。喂大佬，首先即是海豹有名你讲是在海上生活的嘛，它不是水豹、哦、水豹就车来的，如果它水豹就住在池塘，一个海豹 起码住喺海啊，就算你唔系海都冇理由小池塘啊，你起码都有啲海水，有个相对于池塘系咪应该大啲嘅环境呢？但系 sorry， 佢哋而家就净系可以喺呢一个咁细嘅地方度居住。咁啊，相信咧大家都估到噶啦，亦都系同呢个最近咧啲疫情影响啦。咁有好多动物园咧，原来都冇乜点特别经营噶啦，生意都冇咗。咁所以咧，佢话有啲国际嘅动物组织咧就怀疑咧。即系而家佢喺呢个咁困难嘅居住环境度生活咧，其实就系一种虐待嚟嘅。而最令人觉得伤心系咩咧？嗰啲动物组织话，点解呢只海豹咧，佢净系喺个水度喐都唔喐咧？佢话，佢哋估计可能海豹咧都想令到自己死去啊！好惨啊！呢句说话，因为即系佢系等于话俾你听，呢个动物佢可能都有一种感觉，知道自己居住嘅环境可以话系咩啊？生不如死啊！真系佢宁愿咧，即系唔喐啦。佢话：哎，我既然而家咧，即系自己居住嘅范围越细，越嚟越窄，直情系铺满青苔。咁佢就话咧，佢宁愿自己唔喐啦。咁样，我哋唔知佢真实嘅情况系点谂啊。但系你见到咧，都系阴公嘅。所以咧，有好多人咧就发起咗网上嘅联署咧，就要求快啲将呢个即系动物园咧删咗佢，你救翻啲动物出嚟。但系阴公嘅动物就起自喺西班牙，你有冇见过好瘦嘅鳄鱼啊？唔系话鳄鱼好难好瘦喎，你有冇见过四肢真系瘦到好似猴仔，但系中间就好似桂花田身形嘅咁嘅鳄鱼啊？喺泰国就有啦，泰国嘅动物园咧有一条鳄鱼咧就真系好似头先猴仔所讲咁样嘅情况，四肢瘦到咧你以为夹拐咁样，但中间个肚又肥咁哚，原因系点解咧？呢条被誉为骷髅鳄鱼啊，真系咁样形容。佢話咧，因為有人喂垃圾，抌咗啲垃圾膠袋咧落去嗰度，咁咧佢就吞咗落肚咧，消化唔到，然後咧吃不消，冇辦法啃咧，佢又進食唔到，所以咧就跪咗喺度，即幾乎係乾死嘅。所以無論西班牙啦，定係呢個泰國，你都會見到啲動物咧好陰功，居住環境改變咗，有啲嘢硬食食唔落咧，佢哋而家就變到咁悲慘。喂，作為人類，我哋係咪應該寄予一個同理心？冇理由再踩多脚啦，大家帮帮手，帮帮手。风头火势，其实本来平时咧就可以叫佢帮手嘅。喂，话晒泰国你系老家嚟噶嘛，怀疑你都拥有荣誉市民呢一种咁样嘅称呼噶啦。不过而家呢个时势咧，如果你同外国沟通，我怀疑你都要小心啲。你睇住做啊，呢条鳄鱼你帮到几多就帮几多啦，黄耀祖。 如果我真有办法帮，我都好想可以帮啊！因为见到好似豪仔咁样讲啦，即系世界各地唔同嘅动物园啊，有啲咧真系都嗰啲动物们啊个遭遇都几不人道啊！希望大家就算喺疫情底下，如果当日啊系你要开呢个动物园噶嘛，系咪？系你讲咗，你攞佢嚟赚钱嘅，简单嚟讲，唔好喺呢个时候遗弃佢哋啊！佢哋真系好惨噶。病从口入，我哋成日都会讲噶啦，系咪？但系病从眼入咧，我谂喺疫情底下咧，大家咧就真系留意多咗啊！因为咧今次咧都有报章啊，就特别揾咗一啲眼科视光诊所嘅视光师啦，接受咗访问嘅。佢哋就问到啦，究竟系疫情底下，大家咧喺眼镜方面嘅消费啊、习惯啊，有啲咩唔同？原来对于佢哋行业咧，都有一个几结构性嘅大改变。嗱，第一样嘢咧，佢就系话咧，系因为咧，原来咧，大家咧就唔想啊，只手掂到只眼睛啊，变咗呢个隐形眼镜嘅销量咧，原来喺疫情期间咧下跌咗接近一半噶。佢亦都又话有部分嘅原因咧，就系因为有一啲嘅人啊。home office 啦，唔使翻工，唔使见人嘅话咧，所以咧就戴眼镜咯，减少咗戴 con。而另外一样嘢咧就系话咧，因为有专家讲过啊，戴眼镜可以防飞沫啊嘛，所以咧平光眼镜咧就突然之间销量急升，而且就算有一啲啊戴开 con 嘅人咧，都会去配多一副平光眼镜或者咧叫做抗蓝光镜嘅，目的都系希望可以保护住对眼睛咁样啦。激增嘅销量嘅咧，仲有呢一个咧就系防雾眼镜布。 同埋防霧濕紙巾，平時真係聽都未聽過嘅。但因為戴咗口罩啦，眼鏡咧就容易出現霧氣啊嘛，所以佢話咧呢兩樣嘅產品咧就成為咗咧新嘅銷量嘅代表人物嚟嘅咯。但係有一樣嘢咧就冇得再做啦，呢個真係估唔到啊！洗眼鏡嘅服務原來咧喺某一啲嘅鋪頭咧係暫停咗嘅。平時咧大家如果戴眼鏡，即係經過眼鏡鋪都會話：誒幫幫幫手啊，麻煩你可唔可以幫我洗洗副眼鏡啊？咁樣冇咗呢支歌仔唱啦，因為咧就有視光師話，原來超聲波眼鏡嘅清洗機所用嘅清水咧係好難每一次都更換嘅，為免呢個交叉感染啦，所以咧就改用咗呢個紫外線 UA 機消毒眼鏡。哇！全部都好似咧叮當同阿哆啦 A 夢啊嗰啲咁樣嘅產品咁樣嘅。不過有一樣嘢咧就真係慘啲噶啦，因為咧多咗好多嘅小朋友啊，喺呢三四个月里面咧，近视系加深咗100-200度咁样。有视光师话咧，更加有啊7岁嘅学童啊，加深咗300-400度添。好明显啦，就因为咧可能多咗时间留喺屋企，对住一啲嘅电子屏幕啊、电视机咁样，令到眼睛咧缺乏休息，所以咧近视就加深咗咁样啦。但起码有一样嘢咧，我都系开心嘅。虽然佢哋嗰个业界啊，跟住啊嗰个出路是如何未知道啦，但肯定嘅就系、是。大家的防疫意識呢好像原來都還在那裡，不是大家都不會，就算戴 con 的話都配定多一副眼鏡平光都好，戴著面遮遮個飛沫這樣。阿祖今天也有個好消息想跟大家分享的，我希望呢這一樣大家的防疫意識會繼續增加，可以傳到外地，因為我終於收到我第一位外籍人士的家人，80多歲了，他終於問我，我們這邊沒有口罩，但我想出街戴口罩啊，你可唔可以寄口罩俾我啊？咁样系啊，佢牙都就嚟冇噶啦，不过佢好活跃嘅，但我觉得好开心啊！即系我因为一直都好努力话俾佢哋知，就系防疫意识唔可以冇啊！我哋香港嗰个数字咧，相对嚟讲低咧，同我哋大家即系戴住口罩有关系噶。我谂咧，即系经历咗即系半年之后啦，佢哋开始明白到原来防疫真系要由自己做起，唔系咩都靠晒个政府噶。希望呢一种大家嘅防疫意识可以继续传开去啦。风头火晒，如果咧要将一个防疫意识传开去嘅话咧，我呢位拍档都可以做一位大事嘅。佢都不停咧，即系嗰啲抹台啊，仲要系佢呢啲抹台啊清洁啊，周身都带住一支消毒喷剂嘅话咧，佢做咗10多年噶啦，点会唔系代表啊？桂花田。 是啊，注重卫生好紧要的，我真的真心等你高兴，他们终于肯戴口罩了，你快寄多些过去给他们，知不知道啊？规例规矩规范规条啊，条例，世界各地政府咧都有佢哋嘅家规同埋国法。问题系法例合唔合理啊？一向咧都俾人哋讲话，哇！呢、這个国家嘅规例咧好严苛噶，嗰啲市民啊，连食香口胶呢个少少自由都冇噶。喂，佢法例啊立法，因为啊咩啊？啲国民啊，佢唔理卫生，周围吐啊，破坏环境啊。咁我想话，我哋香港喺70-80年代啊，都系周围吐周香口胶嘅咧。有边个嘅鞋底啊未试过踩香口胶噶？戏院、巴士凳底都成日黐住油啦。但系我哋香港冇禁食香口胶，我哋系加强罚则同埋教育啊嘛。到到今天啊，绝大部分嘅香港人咧都有品德嘅，都有即系注重卫生嘅。所以咧就系话啦，每个政府咧都有啊唔同嘅方法去处理，就好似烟仔盒咁啊。香港咧都有咧法例咧规限咧烟仔广告啦，同埋包装盒嘅字眼嘅。咁新加坡都一样啊。咁佢哋嘅卫生部咧为咗佢话啦，减少烟民，同埋咧鼓励佢哋戒烟，鼓励市民戒烟咧。咁佢哋由琴日开始起咧，所有烟仔啦、雪卡啦、卷烟嘅包装咧，全面系啊咩啊？全面禁止所有嘅商标、所有嘅颜色同埋烟仔促销嘅信息，健康广告嘅图咧就嗰、那个警告嘅图咧就由先前占烟仔盒嘅50%咧加到75%啦，同埋所有品牌咧都必须统一个颜色、统一嘅字体啊，有晒所有烟仔盒嘅包装嗰个标准嘅，咁啊放得最大嘅咧，同埋最明显嘅咧就系嗰个 warning 警告声明啦，同埋嗰个提示。新法例嘅目的咧系好嘅，但系 咁样强制法咧，市民又接唔接受呢？还是佢哋咧嘅居民啊，都已经习以为常啊，饭来张口，政府话乜就乜咧咁。佢哋咧冇得讨论，冇得反对，系咪冇晒呢个叫做即系想表达嘅自由咧？啊，真系好难讲噶。强制强硬嘅政策咧，系好系坏咧，就真系见仁见智啊！啊，自己都系人嘅仔女啊，嗱，你谂试谂下，如果你嘅父母系咁教你嘅话，我话咩就咩，我话啱就啱，我讲嘢你要听嘅教育之下，你自己都反感啦，系咪先？咁啊，相信咧所有嘅教育专家咧，佢哋都唔会接受啊，亦都唔希望咧以打压式嘅方法咧去教育你下一代啊，因为咁样会物极必反噶嘛。啊，做咩都好，都系用呢个将心比己，聆听对方好重要噶。啊，不过好可惜啊，即系好多人都做唔到呢件事嘅。 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栀子花白花瓣落在我蓝色百褶裙上，爱你，你轻声说，我低下头，闻见一阵芬芳。那个永恒的夜晚，十七岁仲夏，你吻我的那个夜晚。让我往后的时光，每当有感叹，总想起当天的星光。那时候的爱情，为什么就能那样简单？而又是为什么人年少时一定要让深爱的人受伤？在这相思的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神啊！ 你做咩烂声嘅？你突然之间 咩咩啊？ 我喉咙俾啲嘢黐住咗啊！ 哦，即系我企手眼企，早晨早晨，细眼仔， 早晨啊，细眼仔，手眼企，肥妹仔，大家一齐早晨啊！ 叫自己啊！ 其实佢冇用脑嘅，你见到佢，佢只不过记得嗰啲音咧，讲出嚟就讲出嚟。 系啊，我系最有礼貌，我连自己都打招呼噶。 咁好啊， 系 我个名啊， 对住块镜做节目。 我个喉咙咧，我俾啲胶水黐住咗啊！ 黐住咗，你嗰啲唔系胶水啊，你嗰啲系鼻衣啊， 喉咙都会俾鼻。黐住咗啊！ 可能你系知道我今日想教大家点样分呢三样嘢。其实咧，我自己睇完我都唔系好明嘅。究竟你哋知唔知？我哋平时屋企如果有啲小嘅装修啊、小嘅维修啊，我哋咪会用啲胶将佢哋黐翻实啲嘢嘅。 系啊， 肥妹仔个妈妈 系啊，我估我净喺度估紧你哋边个抢出嚟先噶啦。 肥妹仔个妈妈咧，成日都要将佢嗰啲眼油俾黐翻上去啊， 即系双眼皮胶纸嗰啲唔算啦， 但系我哋嗰、那个黄耀祖叔叔咧，佢用嗰款你唔会讲噶嗬？ 我讲边 款啊？佢用嗰款唔系你啊，系黄耀祖叔叔啊， 你爸爸， 佢系用白胶浆噶喎。 系啊，嗱，白胶浆 就唔属于你今日讨论噶， 因为佢唔算黐得好实， 唔入流啊， 唔入流啊。 我讲紧可能咧， 好惨啊！ 究竟大家知唔知道超能胶？ 万能胶同埋混合胶究竟有啲乜嘢分别？ 我未 几时先至用嘅咧？ 我未听过混合胶、 啊。混合胶系咪即系？ 我哋而家三个咁样算唔算系混合？ 唔算，唔算。 唔该，系嗰个胶字。 系啊， 讲咪得咯。 系啊， 打胶啊，我哋打胶。 我觉得呢个好实用啊！有阵时有啲嘢咧，你要黐黐补补嘅话咧、嗯，原来咧有阵时用超能胶系比较适合，有阵时万能胶系比较适合。点分呢？ 超能胶系嗰啲咧，真系咧数去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快咧就会黐得佢好实嘅。 诶，第一样嘢啱咗，因为咧佢、哎、就话咧超能胶其中一个特点咧就系咧，佢哋喺空气咧大约几秒啊就会咧变干咗，即系 dry 咗，成功将嗰两样嘢咧就黐翻埋一齐噶啦。 系， 所以咧而且嗰个黐力咧仲好显著添啊，变咗咧有阵时，譬如你当咧有把交叉。你想佢爛咗啦，你要即刻將佢合翻埋嘅話咧、哦，超能膠呢、這個就一個例子。咦，咁就係 佢一諗就諗到冇有冇得使用叉喎、 啊，用超能膠去黐交叉， 係啊，幾犀利！ 我冇搭嘴㗎。咁、 啊、 如果係 咁萬能膠 咧，我估啦，萬能膠即係話咧，你任何嘅器具都黐得到。 嗱。都可以咁 讲嘅， 但有少少唔同咧。万能胶咧，佢又叫做补鞋胶，你哋有冇听？ 有啊，黄色嗰个嘛。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我唔玩，我全部都输喎。 系啊，唔紧要啊。 你根本冇带到翻学啊，唔用你玩啊。 呢、這个我哋知道就算啦咁样。佢话咧嗱，如果你要用补鞋胶或者系万能胶两个名都得啦，佢就话咧，如果你系黐皮， 系啊， 黐橡胶。黐帆布或者软木呢一类型嘅物料咧，就会比较啱嘅。 系啊， 要黐嘅时候咧，就话首先咧清洁下咗个表面之后，再咧就将两嚿嘢黐埋一齐。咁要长少少时间，冇超能胶咧就黐得实咁快。 哦，超能胶就短啲，呢、okay. 這个呢、這个万能胶就咩都黐得不过耐啲。 系啦、啊，但系都要睇下乜嘢嘅表面质地啦。譬如我头先话皮啊、橡胶嗰啲就 咁混合胶系两沟， 呢、這个犀利啦。其实混合。胶咧就亦都要叫做 A B 胶啊，系、 哦、 啦，佢咧、哦、要捞嘅， 越嚟越似闹我嘅，点解？ 系啊， 你抵闹 我都好惊，继续讲落去会讲错咗。佢即系咧要根据住唔同嘅成分、哦、倒一啲倒一啲，相对地咧就系难啲处理嘅。但如果咧你系要黐一啲金属啦，即系打烂咗嘢嗰啲金属啊、陶瓷啊、石材嘅话咧，呢一个咧混合胶就系最好噶啦。不过咧就会难啲去处理咯。 哦，明白。明白，我哋今日学识咗呢三只胶啦。 家庭完成置业理想，同时亦取决于地点系咪适合，同埋佢哋嘅负担能力。英国同加拿大更新对前往香港嘅旅游建议，表示因应港区国安法实施，喺香港被拘留嘅风险有所增加。其中英國外交部表示，北京當局可能在某些情況下根據港區國安法條款拘捕部分人士，最高刑罰是終身監禁，違反法律的非香港永久居民被拘留和驅逐出境的風險上升。英國外交部的建議又提到，由於最近政治敏感度提高，在香港的抗議和暴力活動有可能增加，國民應該避免參與其中。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骤雨和雷暴，下周初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03点，升372点，成交金额72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50点，升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10点，升9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10.5升11.9，美团点评172.9升1蚊，阿里巴巴213.4升3.8，中芯国际28.95升1.95，中国平安78.8升3，融创中国36.35升3.9，港交所337.6升7.6， 小米集团13.32，小米集团最新是13.28，升了4.4。建设银行6.01升9仙，友邦保险73.65升1.35。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1，英镑9.677，瑞士法郎8.192，澳元5.361，加元5.7，新西兰元5.032，欧元8.7286，每百日元对港元7.20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195。日经平均指数报22266点，升144点。港金现价报16350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7.07美元，卖出1768.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啦。清水湾咧有爆水管，咁就系清水湾道有爆水管啦。咁而家入清水湾方向近住银影路咧，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嘅。咁但系交通好翻好多噶啦，冇今朝咁挤塞嘅。咁重复一次啦，清水湾道有爆水管，入清水湾方向近住银影路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而黄竹坑道咧，亦都系有爆水管，去香港仔隧道方向咧，近住欣尖记大厦快线。连封闭，咁而家咧就有少少挤塞嘅。黄竹坑道有爆水管，去香港仔隧道方向咧，近住欣尖记大厦快线封闭，龙尾啊排翻去香港仔警署。隧道方面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啦，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方面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虎山道桥底。喺新界方面啦，大埔丁角路去翻吐露港公路啦，近住光富花园咧一段啊挤塞嘅，龙尾。排到去布心排村，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干诺道中和记大厦行人桥面来回。作为环保处提醒你，停车适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依台夏日 summer fun， 音乐情人玩得好认真。 亲爱的子成，我是凌子维啊，做师兄祠堂不跟规矩那个呢，我监制成日话我激嬲佢，话我是一个坏咗嘅主持。不如你求其帮我点隻歌，等我可以扮下忏悔，咪等佢开心下咯。 亲爱嘅子维，知错能改，善莫大言。你勇于认错，已属情操高尚噶啦。不如我都送首歌俾你。如果你都想点唱，欢迎私信到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至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我等紧你啊！ Kitty 啊，听闻你做女汉子做得耐想唞唞喎。 系啊，所以我谂住暂时收起硬朗嘅一面，展现翻我 性感， 系感性嘅一面。今个星期开始，敏感时刻全新环节，喝一口爱情剧场，我会同大家讲下爱情故事。如果你都有共鸣，唔使发空白短信嘅，准时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同莫莉主持嘅敏感时刻就得啦。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不要再坐在那里了，叫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违法 田校长早晨。 呢位同学自我介绍啊。 佢系我仔叫黄耀祖，我个爸爸叫曾志豪啊。 我想问你咧，世界上有边条河流咧可以攞到法人资格？ 法人资格，你问法国人都唔识啦。 爸爸，我知啊，就系新西兰嘅旺亚努伊河添。 你点知噶？ 因为我有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一个连条河都会关心嘅节目。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新闻之后翻嚟风骚快活人啊！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直播室有曾志豪、有黄耀祖、有桂花田，听紧节目风骚快活人。 琴日咧七一咧，我谂大家其中一个好大嘅讨论嘅点喺边度咧？就系、是、三个英文字， 系 B N O B N O B N O， 系啊，又或者三个字，有一排冇听嘅。居英权 系啊， 但呢个真系咧嗰阵时诶回归嗰阵时，成日都会话咁咩居英权居英权咁样噶嘛， 系啊， 真系攞翻出嚟讲，揸住 BNO 嘅朋友会唔会真系有机会咧吓咁样？ 嗱，我先又戴个头盔，我呢几日一讨论呢个题目，我先出呢个声明嘅。 咩啊？ 香港形势一片大好， 哦，都系啊。 不过世界风光都唔错，不妨望一望。 唔系，咁当然啦，咁呢个都系第二题嚟嘅啫，唔系话叫大家。 唔系啊，我呢啲好正面啊。 你见唔到大家喐。即系嗰个心，你系想即系离开咪离开？ 系我哋出咗免责声明先。好啦，咁跟住点啊？ 因为琴日咧就 Boris Johnson 啊，就走咗出嚟咧，即系呢一个 speech 里面咧，我见到英国嘅报章咧，即时新闻咧都系上晒头版嘅。因为其实咧唔单止对我哋有影响，对英国系有即时嘅影响。一阵间我可以讲一啲啊。 冇错。 咁样咧，佢就系话咧，就系讲紧啊，持呢个英国国民海外护照即系 BNO 嘅香港人啦，前往英国同埋攞到呢个公民身份啊。有一个新嘅途径嘅，后屘咧佢哋嘅外相咧就话咧，如果呢个 BNO 嘅持有人咧，佢哋咧首先要住五年，喺呢五年里面咧，佢哋就是。或者喺嗰度读书嘅，之后咧就要再用多12个月嘅时间，即系一年嘅时候啦，就可以申请呢个公民嘅身份咁话，仲话人数咧系不设上限嘅。内政部咧亦都会尝试去简化呢个申请嘅流程咁话，即系有机会话住咗五年，再加一年嘅申请之后咧，揸住 BNO 嘅香港朋友。可以攞到居英權， 係啦， 係啊，嗱，佢仲有幾樣優惠嘅，因為網上咧已經即刻有佢哋英國 快問快答嗰啲啊， 快問快答嗰個咧，其中一個咧就係話嗱，係咪可以過嚟住同埋做嘢咧？係可以，啲小孩入籍啦，阿祖頭先個資訊啊，住夠五年就可以咧，就一年之後再申請正式入籍，跟住緊要啦，佢話係唔可以帶埋家屬。 系嗱，呢个都系一点， 系 可以带埋家属， 冇错，系可以。咁佢话咧，点样为之家属？因为咧，即系原来嗰个法律定义好严格噶嘛。佢话咧，原来暂时咧冇详细公布，但系佢话咧，如果参考而家嘅 Family Visa 咧，佢话就以下几项啦：伴侣、已婚或者证明咧，一齐住够两年或以上都得噶咯。 系啊，佢哋系同居都系一个认可嘅，遗嘱都可以写俾佢，即系话分家产嗰啲咧。 我哋三个喺直播室超过两年，算唔算啊？ 你哋份遗嘱可唔可以写我个名啊？ 我 讲咗先啦。 你攞啊！你攞啊！ 你哋讲噶， 你要边碗粥啊？你要艇仔粥定咩粥啊？ 咩粥都要啊！ 遗留边份粥啊？唔系因为如果咁样都计嘅话，我黐住你两个啦，系咪先？我哋同居超过两年啦，呢度真系好。 哇！我学子啊，吓系咯， 系细路就18岁或以下。佢话如果父母咧证明到佢系长期需要你照顾， 阿仔啊，我唔可以离开你噶。 仲要喺香港得唔到适当照顾，喂，即系我哋要扯猫尾。 唔一定噶，可能真系有啲咁嘅情况。 系咯，即系如果阿天系我哋阿妈嘅话咧，你已经喺英国啦，我就要不停同人讲话，我喺香港会打佢噶。 你攞衰仔纸啊！ 我唔俾饱饭佢食噶，我唔会抌晒嗰啲香水，跟住你可以带。 系啊，被人 bully 啊咁。 系喎，系咪即系咁样？而家情况。 讲完呢个之后咧，大家琴日真系可能有啲人会觉得咧，系咪一线曙光嚟嘅咧？咁样 嗰个群组咧，不停咁叮叮叮叮，我叮咩咧？咁鬼繁忙噶。 嗱，咁如果系咁咧，佢仲有几样咧提埋你嘅嗰个快问快答咧，跟住大家咧，即系我哋有。两个英国嘅驻当地同事咧，就系桂花田同埋黄耀祖咧，可以大量补充。咁佢仲有几样嘅话，小朋友有冇免费教学咧？佢话任何可以居留超过6个月嘅 visa 咧，5至18岁嘅小朋友咧，都有免费学校。 即系咧，佢读紧即系住紧头嗰五年嘅时候，就算未入到籍啦吓， 都 可以有免费教育。 系啦，咁然后就话啦，究竟有冇入息要求？因为其中一个系工作啊 嘛。 佢话未知，估计咧会有每年最低收入要求。 系， 佢话因为咧，政府希望申请人可以自给自足，无需政府资助，但系详情咧要稍后等英国内政部。咁、然后就话啦，可唔可以攞佢哋嘅 public fund 啊，即系嗰啲一般失业救济金？佢话系唔得嘅 ，OK， 系唔可以嘅。佢话退休金都唔攞得嘅。啊，不过话医疗同教育咧就可以。所以咧佢哋最厉害嗰个 NHS 咧，即系佢哋嗰个即系等于叫做咩国民保健嗰啲咧。佢话对于未入籍嘅居英人士咧，每年就俾400英镑，即系大概 4000蚊， 系 啦， 其他就冇收费啦。哇，即系如果以呢个英国内政部嘅快问快答咧，似乎吸引力真系好强。 吸引力强啊， 系啦。嗱，咁啊，两位驻英大使可以讲下你哋收到唔同嘅情况系点啦？ 嗱，我收到，我哋讲下嗰边嘅楼价先啦，好唔好啊？ 哇， 系咪即时升啦？ 哎呀， 系即时啊！ 即時升咗， 哇！點啊點情況？ 因為我自己有朋友咧喺倫敦嗰邊咧，佢就係有做地產代理嘅。 Okay. 跟住佢話呢個消息一出咗，因為其實咧雖然就係琴日就多啲詳情啦，最 details 嘅都未出嘅， 即係類似琴日快問快答就係琴日先公布出嚟嘅。係 啦， 即係 公布多咗嘅時候咧，因為其實佢哋已經沉寂咗好耐啦，因為疫情嘅關係 啊， 我哋之前都有講過啦，佢哋咧租都難租出去 啊。 明明之前譬如倫敦嗰個價錢咧，喺過去嗰五年咧，其實都升咗倍咁滯咁樣嘅，都升得幾快嘅。但係因為疫情嘅關係，就完全停頓咗。佢哋而家夠膽反價啦，一日之內。所以咧，呢、這個就係對佢哋嚟講第一樣嘢啦。第二樣嘢咧，你可以睇翻一啲喺英國嗰方面，我哋香港會有啲嘅討論群組啊，嗰啲咁啊嘛，嗰啲 group 噶嘛，係咪先？社交平台上面度，其實佢哋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同我哋香港人嘅諗法幾唔似。 係點啊？點啊？ 因為佢哋仲覺得咧，有啲人先會咁覺得嘅。其实你哋香港都仲比我哋呢边好好多啊，点解你哋会谂住走过嚟呢？ 哦，可能佢哋真系会咁谂，经济角度咯， 系 呢、 啊 這个 系一个经济角度， 好合理嘅，系、啊。 即系佢哋会觉得你哋嗰边咧，香港起码你哋系咪可能好似有人会怀疑系咪你哋个自由缩小咗啊咁样？但你哋嗰边做得 low 啊，我哋呢边咧要搵份工好难、 啊。 你哋点解要过嚟呢？你哋过咗嚟嘅话，你哋难搵嘢做，我哋就更加难搵嘢做。 冇错， 你哋系咪真系想过嚟噶？咁， 所以我头先第一句免责声明咧冇讲错噶，形势一片大好， 其实系啊， 其实对外边嘅人嚟讲咧，可能佢观点与角度嘅咋，真系。 我都分别有几个朋友咧，都第一时间咧，因为之前都有讨论开啦，讲开呢件事咧，咁跟住我就话嗱，你系啊，而家系有好咁嘅机会俾个选择你，但系真系要细心谂清楚，就 系 话因为嗰边交重税， 系 人工会低你而家喺香港嘅一半， 系一定会噶，系咪啊？ 肯定啊！ 我成日以為佢，我以為人哋踢英超 嘅 啫， 就算你系做呢盘嗰啲，都唔会有佢而家香港嘅人工咯。 咁係啊，又或者咁講，你喺香港本身係做一個建築工人嘅，你咁樣講，如果同一個律師啊、醫生啊嗰啲嗰個收入冇得比啊，你應係咪？但你過到好吃香嘅喎。 系啊 系 啊， 佢赚咗嘅钱咧，可能系同系啦，所以即系要讲翻做咩 工 种嘅， 嗰啲叫做系咪叫做手板眼见嘅嗰种技术工作咧，反而就吃 劳动力，又或者相对地多嘅话咧，咁佢哋喺嗰边可能系有好大发展嘅空间。 三行啦，即系剪头发啊，某啲呢啲工种咧，其实系嘅，即系嗰啲所谓手板眼见就系呢啲功夫咯。嗰度吃香。 佢哋赚紧嘅钱咧，因为讲就系重税啊嘛，可能同一个医生咧冇乜好大分别嘅，咁变咗就可能大家又多咗朋友，就以為我係嗰啲咩白領啊，我先至可以考慮移民啦、 啊。 其實唔係、 啊， 你有一技之長，嗰、那個長如果夠曬長嘅話咧，咁啊恭喜你啦！可能 如果水電工啊，尤其是 喺香 港，哇！佢話真係都每一次叫都嚇、啊、都唔少錢嘅收費。 你可唔可以又補充一下咧？其實佢而家呢個 BNO 有一個呢、這個新嘅放寬咧，即係譬如話喺嗰度住夠五年，又或者工作五年咧，就可以正式申請咧。同之前若有啲人話攞嗰啲咩 working visa 過去咧，係有咩唔同噶？頭先我 覺得定係好唔同啦。嗱，因為之前咧咪有一度講緊話你簽證，即係譬如我哋揸住本 BNO 可以即係喺度居留唔係喺度逗留半年啊嘛。跟住後來再講話係延長一年啊嘛。但呢個係只係俾你喺度㗎咋，你唔係可以做嘢，唔可以讀書嘅。 即係你都唔可以賺錢咯。 係啦，乜都唔得嘅。 但係改咗呢個之後咧，你入咗境之外，你可以賺錢。呢、這個本身嘢一個 好 大 嘅、 哦。因為之前我聽你講，你咪話咧，就算你之前喺嗰度係咁打工，都唔代表你喺。 嗰度 有得入籍嘅， 系啦。嗰阵时系点玩噶？ 譬如即系话之前咧，大家要去英国嗰度读书或者做嘢，你都系攞紧student 嗰个学生签证啦，同埋工作签证嘅。咁呢啲签证，所谓签证，只系话我俾你喺度读书，我俾你喺度做嘢，就唔等于你喺度居留紧，即系嗰个年期。 即系唔当我系喺度常住嗰种资格。 你只系话好似工人姐姐咁啊，你净系谂去工人姐姐就已经知道。 工人姐姐系咪就算住几多年都 冇 三年都唔 得噶？啱啦，系啦，咁我哋都系一样咯。咁我就有个朋友，即系有个小朋友啦，即系佢由中五读书读到而家，去读埋 master 啦，即系毕完业啦。咁 八年噶咯， 都七八年读书， 嗰个居留资格。 佢都一向都用紧呢个学生签证。咁去到而家第九年啦，好似第八年、第九年喺度做嘢，佢都系用呢个 working holiday 噶咋。 Oh, no. 即系佢系冇一个叫做居留嘅身份噶嘛，因为两样嘢嚟噶嘛。 咁即系话，其实而家佢公布呢一个咧，唔单止系话所谓人数放宽咗，佢连嗰、那个条件咧，直情系降低到咧。我头先嘅比喻就系话，你只要有能力喺英国，我唔理用咩方法，你留到五年死唔去唔走嘅话咧，你就有得申请啦。 系啦， 即系已经系同之前差好远咯。 佢一啲详细嘅条件咧未出啫，即系你都讲啦，会唔会有一啲嘅 你冇大食懒喺度嘅，冇可能。 系啦，即系你有冇一个你自己有几多钱啊？你嘅资产系几多？各样有冇呢类型嘅条款喺入边度咧？要再等佢去公布嘅。但有啲咧，我哋都唔好谂得完全净系太乐观，因为咧有嗰边嘅朋友亦都会话咧，你唔好以为啊，你过去即系你，除非你真系揸住一嚿钱啦，喺嗰边都有生活费噶嘛。虽然可能你会话我唔住伦敦咯，我住郊区啲啦。其实嗰个使费咧，应该系比香港低嘅。即系如果你住郊区嘅地方，但可能你又会谂咯，冇咗你嘅屋企人啦，冇咗朋友又系点啦？又或者住完五年之后，未话要申请咧，用一年嘅时间去申请呢个公民嘅身份咧，有嗰边咧嘅法律专家系咁样讲嘅。嗰、那個費用係一啲都唔平嘅喎，可以，因為佢哋都要賺錢噶嘛， 當然 你都要諗啦，即係佢除咗哇，即係佢好有仁義道德，佢俾個機會你哋開多個門口俾大家，但可能有其他嘅地方，佢哋講緊而家可能呢一個申請公民嘅法律費用啊，可能要六位數字港紙。 會㗎，同埋嗱，如果你頭先講開話唔係咩仁義道德咧，都啱嘅，因為咧亦都有啲冷靜派咧，佢就話嗱，佢係開咗呢個條件，不過咧你可以諗嘅就係因為佢哋脱歐之後咧，原來話需要大量嘅。外来嘅，佢用到 labor 呢个形容词，我即系觉得哇，好似 labor 啫，系咪即系好劳动力？其实真 系 要填充翻。 因为其实而家譬如你睇到英国嗰方面咧，有一啲相对地，你话劳动力需要多啲嘅工种嘅朋友，其实系由东欧嘅朋友，即系住喺东欧本身系东欧嘅朋友，佢哋去咗英国啊，或者一啲叫做相对地发展嘅欧洲国家去工作啊，嗰类型。嘅人，如果佢真係因為脱歐嘅話，唔知道會有咩改動嘅話咧，佢需要好多人去填翻嗰個勞動力㗎，即係有少少似咧當年咧我哋移民潮嘅，即係講緊即係八幾年啊九幾年嘅時候，大家去到英國又好，去到加拿大都好，你必可以做翻你自己原本嘅行業，但可能一啲咧相對地你可能會話勞力啲嘅低下啲嘅工作嘅話咧，佢哋需要人哋去做咯。 其實即係睇到呢次咧，佢叫做啦，謝爾就話俾多個門口你哋嚟進出啦咁樣，但其實對於佢哋呢個國家嚟講，我哋即係朋友堆都係咁講啦。其實佢係叫一家便宜兩家著啦，因為佢都真係需要人才噶嘛， 冇錯， 佢都需要你哋噶嘛，同埋佢都即係你喺度讀書係佢免費咗俾你啊，但係你個爸媽你唔可以，因為你啲仔女唔會有 BNO 噶嘛， 係 因為 係 你父母先有噶嘛，因為九七之後嗰啲 就佢唔可以將佢轉移俾小朋友， 所以即係話你唔係係阿爸或者係阿媽，你一定要楞住啲細路先至喺度，所以你咪一個人才咯。你又唔可以喺度坐食，我肯定佢唔會俾你喺度唔 不過而家用咗呢個方法咧，如果根據佢話嗰個家屬嘅關係咧，就算你話阿爸阿媽用 BNO 移民咗過去咧，佢都可以帶仔女啦， 係 咯。又或者你再有其他父母嘅，都可以用呢個方法咯。 即係要你嗰個父或者母一定要喺嗰度先咯，就唔可以就咁送啲仔女過去。 咁究竟 要諗咯，即係嗰件事要拗頭嘅就係、是。你過到去有冇嘢做先？ 係， 你有冇呢個能力？即係唔好就係話你想做你想做嘅嘢啊！就係講緊 即 係唔開到工，即 係 除非即係大家都要食飯㗎，即係好現實地，即係係咪咁容易揾到工咧？呢個都係個問題。 最後啦，你話咧，究竟有幾多人咧諗緊呢個移民呢？原來之前咧有本地嘅傳媒咧就委託咗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就做咗個民調，就問有幾多人考慮移民呢？咁原來咧嗰個數字咧就六月份嘅時候咧就有 37%嘅受訪者咧就話考慮移民嘅，係啦。 我又可以講多一個數字啊！我有朋友咧就喺香港咧就做咩嘅咧，就係賣外地樓嘅， 係 成 賣外地樓。OK， 賣 佢做賣去經紀嚟， 即係佢係等於係啦， 即 係 逢星期六日啦，你咪會見到好多展銷會。你其實而家揸住一份報紙都講緊啦，加拿大又點，多倫多又點， 遠至婆羅禮。 呢排啲生意好到不得之了，都不知幾多人啊嘗試去諗下，我會唔會喺外地置業咧？咁樣咁當然移民咗啦，另外一步嚟噶啦，大家真要諗清楚啊！ 係啊，香港形勢一片大好，不過世界風光都唔錯。系啊，我觉得好浪漫呢件事咧。你又逃学去尖东系咪先？ 系咯。 南面帮我逃学去英国，真系要唔会远咗啲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港区国安法生效，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表示，昨日上街的市民人数和暴力程度比以往差好远，但仍然有人触犯法例，他希望市民切勿以身试法，要明白到有些事情以前能做，今天不能做。谭耀宗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呼吁市民不要以为有外国势力撑腰就可以利用香港做反华反共基地，搞颠覆分裂，这个是痴心妄想。他说法例生效前后已经产生影响力，有些团体知道和港独有关，已经纷纷自行结束。对于有市民因为藏有涉及港独旗帜被捕，谭耀宗认为表面上是抵触法例，但要视乎背后有什么动机和意图，留待警方再调查。他又说光复香港这句话有问题，如果市民对一些饰物物品有怀疑，就应该不好带。警方凌晨在机场拘捕一名24岁男子，指他涉嫌和昨日警方在铜锣湾的拘捕行动中一名警员遇袭的事件有关。事发昨日下午大约4点，警方在高士威道近兴发街进行拘捕行动，一名警员尝试制服一名疑犯期间，遇到强烈挣扎和反抗，那名警员被多名暴徒以手、利器和雨伞等袭击，左上臂受伤。英国和加拿大更新对前往香港的旅游建议，表示因应港区国安法实施，在香港被拘留的风险有所增加。其中英国外交部说，北京当局可能在某些情况下根据港区国安法条款拘捕部分人士，最高刑罚是终身监禁，违反法律的非香港永久居民被拘留和驱逐出境的风险上升。英国外交部的建议又提到，由于最近政治敏感度提高，在香港的抗议和暴力活动有可能增加，国民应该避免参与其中。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和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麦克唐纳会面，批评英方近来就港区国安法指手画脚，说三道四，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坚决驳回英方对中方的无端指责，并就英方错误言行展明中方严正立场。刘晓明强调，中英联合声明的核心要义是确定中国收回香港，声明没有任何一个字、任何一个条款赋予英国在香港回归后对香港承担任何责任。英国对回归后的香港没有主权、没有治权、没有监督权，重新维护国家安全是各国中央事权，港区国安法及时必要，敦促英方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务。天气方面，本港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日仍然有骤雨和雷暴，下周初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91点，升371点，成交金额82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61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17点，升10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10个。啱转咗，腾讯最新系510.5，升11.9；美团点评175元，升3.1；阿里巴巴213.6，升4元；中芯国际29.2，升2.2；中国平安79.3，升8；港交所338元，升8元；融创中国36.55，升4.1；小米集团13.26，升4.2。建设银行6.01，升9仙；友邦保险73.7，升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53，瑞士法郎0.946，加元1.36，人民币7.07，英镑对美元1.248，欧元对美元1.126，

每次阿田一播嗰个 jingle 咧，我就望住佢只眼，佢冇眼泛泪光咧。 点解啊？ 头先嗰个又系乐乐，未有十八岁嘅时候，哇，几多岁话？ 未变声啊！ 八岁都未有嗰个声，到而家，哎呀，佢每次一播嘅时候咧，佢应该就好大感触咧，真系。嗱，呢个就系乐乐佢大个咗啦。嗱，今日一要介绍一个咧片中片嘅片案。 咁犀利， 片中片 嗰啲系咪叫天仙局啊？我唔系好识啊。 几啱嘅，天仙局嚟噶，系啊，即系经常都有个桂花田企喺你面前，然后佢就你以为天仙嘅美女， 原来后面 点知系局嚟嘅，系啦，表面系桂花田，后边嗰个系啦，即系咩叫片上片咧？嗱，佢 明显以为咧，首先唔骗局系一定呃到人，唔觉得系一个骗局啦。 系 开头都以为你谂都呃我个电话嘅啫，但原来佢想呃我个肉体嘅。 唔系，佢呢次骗上骗咧，嗰个性质系点样咧？你又系呃人嗰、那个 啊？ 你亦都系俾人呃嗰、那个？ 咁复杂， 惊唔惊啊？ 我都觉得系啊， 你系呃人嗰、那个，亦都系俾人呃嗰、那个。嗱，严格嚟讲咧，你讲得啱。当呢个骗上骗个骗局咧揭盅之后咧。有人是话的其实呢你都有机会被人拉的。不过你亦都真的被人呃了。嗱究竟发生什么事呢同大家呢好喜欢玩那些网购有关的亦都同我们香港人有关的。咁、哦、话说呢即是淘佬呢就大家当要去买东西的时候呢咁、由于知道上面骗案多。咁所以呢大家好警惕呢就是话睇正评啊睇负评啊。 睇好多 的。已经觉得信唔过啦。即已经觉得信唔过啦因为你知道会有打手㗎嘛。咁、 啊、 於是乎呢佢有其中一个呢叫做系较有权威同埋佢哋觉得嗰个客观数字嚟嘅系咩呢、哦、销量嘅数字。 哦 ,ok。 譬如你话喂我想买呢个口罩喎咁有三间铺头喺个淘佬度。咁呢 A 嗰个呢佢话俾你听呢佢本月出货量呢譬如话有三十个。喂咁 B 嗰个呢有45个喎哇 ,C 个最巴闭170个。咁你正路因为佢嗰个所谓销售量呢佢係真係有人去畀钱交易佢先至会存在喺度嘅。就唔係话佢自己写话本店今日有几多销售量啦。咁、所以呢有一度呢好多香港嗰啲买家呢即係都会相信呢销售量呢係最后可以参考嘅数字嚟㗎。咁点骗呢 做假嘅销售量咯， 点样做假咧？ 咁即系话， 我估 点样做假咧？ 网购啊， 网购 好，咁咪你 keep 住自己买咯。嗱，我喺阿田，你就系开咗间铺头嘅，我日日都摆几廿万嘢喺你嗰度，我全部退翻嗰几廿万嘢，但佢就系睇嗰个，佢冇睇个退货数字啊嘛，就 系 讲紧嗰个销售额啫嘛， 佢唔会显示噶嘛， 系啦， 冇错， 佢依然都系每日做，净系做我几廿万生意啊，但其实都系自己啲钱嚟，自己啲钱走啫嘛。 嗱呢度有慧根啦， 哦， 咁但系咧，净系一个人就做咧，就做唔晒噶嘛。 哦 ，OK， 咁咪请人咯。 所以请人啦， 请屋企朋友啊，同事拍档啊，咩都 整个 二台 啲同事一齐嚟我嗰度买嘢，跟住日日退翻啲嘢咁样。 唔使担心，只系你帮我买完，我即刻退翻俾你嘅。 系啦系啦，嗱，所以咧，首先衍生咗第一个名词，大家要认识嘅就叫做拆单。即系刷咧，其实即系内地咧，即系刷卡，即系刷卡啊、碌卡啊，咁佢而家咧就用呢种刷单咧。咁因为刷咧喺内地佢呢个用语咧，仲有一种咧，好似就系做一啲数字咁嘅意思啊。譬如咧，佢哋话刷存在感咧，其实个意思即系话你想即系做一啲存在感，俾人留意你啦。咁所以当你话刷单嘅时候咧，其实就含义就系话咧做一啲。单据啊销售嘅数字咁样。 其实呢啲算唔算犯咗法？ 系 咯，咁算 咯。 因为佢而家衍生，佢系做假嘅，佢就 exactly 嗰个原理同阿祖一样咧，佢就话嗱，咁我咪买嘢咯，我买咗500鞋，跟住其实我退翻嘅， 仲可以写个好评添。 系啦，你又唔知噶，你唔知噶嘛。 佢系真系有做到呢个动作噶嘛？因为啲数字上面、电脑上面就冇得呃噶嘛。 系啊，嗱好啦，你哋已经开估咗第一个骗咧，就系佢用刷单咧嚟呃啲客户啦， 就话到我嗰个 销量好高 嘅，销量好高，营业额几好啊，咁啊值得信啦，咁样。 系啦，好啦，咁请问你片中片嘅第二片喺边度咧？第一格你哋全部估中晒。 好啊，咁究竟呢个系咁第第 即系应该就系自己本身想做大自己条数嗰个商铺咧，就俾人骗啦就。 一定喎、哦。嗱，记唔记得头先我话你本来就系呃人嘅，点知你都俾人呃翻？ 系咯，明明呢间铺头咧本身呃人啊嘛，就叫人嚟帮我手刷卡，就做大条数，刷单做大条数啊嘛。 系啊， 会唔会系嗰啲人咧就系集体性嘅？就系咧我俾咗啦。 集体咩性咧？ 系咯，我听唔明。 即系你头先话集体一班人一齐去 集体 啊 嘛？点解集体性？ 佢哋集体性做啲乜嘢咯？系咁讲，我冇讲错。 即系你谂住佢哋集体性，然后有啲交易， 对抗翻。 嗰個商鋪啊，可能本身就嗰個商鋪咧就係叫嗱阿田、阿豪仔、阿祖，你哋三個一齊嚟幫我整大條數啊咁樣。但我而家就買咗之後咧。佢哋退咗錢，我唔退翻個貨，就令佢人財兩失啦咁樣。 你只要將呢一個故仔扭轉少少， 哦，我知， 扭轉少少。 嗰、那個嗰啲人誒，咪話咧，我啊唔係退翻錢喎， 因為 咧 頭先你頭先嗰個太善良啦， 即係本身善良底冇辦法，唔好意思，我攞翻隻豺狼出嚟。 你有冇諗下個受害人唔係個商鋪 係邊個？ 係嗰、那個誒、幫 你手握人嗰啲。 係啊， 嗱呢、這個就騙中騙咧，第二個啦， 係啦。系佢唔退翻钱俾佢， 冇系啦嗱，点解头先话涉及香港人呢？原来咧，因为佢呢个刷单呢一个行为咧，好受上面嘅店铺欢迎、啊，每个人都想自己嘅铺头咧，有人帮我刷销量啊嘛。咁于是乎咧， 唔同嘅地区添，香港咧又会觉得好似馨香咗啦。香港嘅朋友， 香港人都买喎， 系啦， 你香港人最识拣嘢噶嘛。 佢系咁样嘅嗱，因为佢要大量铺头都需要刷单啦。咁你真系唔可以咧，净系家族生意噶，佢就有钱大家搵。佢就咧對外就招募開好多唔同嘅群組，然後就話：喂，你有冇興趣做呢個刷單員啊？咁即係話咧，你就不停負責咧，就碌啦碌啦碌啦，就買錢退貨買錢退貨咁樣啦。咁但係佢點會咁好死？因為佢都要防阿祖頭先講嗰樣噶嘛。點會話嗱，我入五萬蚊落你户口度，你攞呢五萬蚊嚟買完貨之後咧，我就會退翻貨，俾翻錢我啦。喂，佢梗係唔會咁做啦，因為如果你走佬點算啊？你自己擠五萬蚊落嚟。你擠五萬蚊落我哋呢個户口度，佢而家咧原來佢哋開咗呢個群組咧，就譬如我招攬咧，你哋個個嚟做刷單員，咁咧佢個吸引條件係咩咧？就話嗱，你咧如果肯刷單，我會分傭俾你，唔係淨係話你冇損失，因為你冇損失你冇著數噶嘛，你淨係刷單，然後你攞翻個貨，你冇著數噶嘛。 我以為佢招攬咧就係話你嚟咧，我就俾人工，俾即係俾翻少少人工你咁。 佢都係俾人工，但係佢個人工咧唔係現兜兜俾你，佢話計傭。咁真係有好多人就招募啦，然後就咁點計傭法啊？佢就話嗱，跟住個過程就咁咯，你咧就將啲錢。注入咧，我哋嗰個公司嘅特定户口度啦，咁咧你就呢個就係我哋嗰個營運嘅 pool 嚟噶啦，咁然後咧你就不停咧用呢個户口咧就去過數買嘢，過數買嘢，咁咧你每次買完嘢之後咧，我哋就會馬上退貨，唔使你做噶啦，然後咧你自己嘅帳户咧，我哋就會咧加咗10% 嘅傭咧就會俾翻你。 即係你今次咧用咗1000蚊，咁你跟住你 有1000蚊啦， 係你1100蚊就落翻你户口度。係 啦，就會有呢個錢俾你啦。咁咧佢就招募好多人啦。 咁但係先佢話每個人要擺低幾多錢落去啊？ 不等嘅，佢嗰个不等系咩意思咧？好正噶， 多就俾几多咁。 你挤得越多，可以抽佣分成越多，即系同咧你买嗰啲保健产品啊。嗱，你一次过如果你买500盒嘅话咧，就已经回20个俾你。你买得100盒咧，我回得5个俾你。咁咧，于是乎咧，嗱，我哋嘅受害人出嚟啦，有一个阿强咧，香港人嚟嘅，咁咧佢就真系本来系做嗰啲咩地盘工人咧，佢话因为肺炎关系咧。冇收入，佢就搏一搏， 咁即系揾嘢做啊！ 佢咧就收到微信啦，同埋 WhatsApp 都有群组咧，所以大家要留意。今日报纸都买咗啦，就有人咧同佢讲话：，喂，你有冇兴趣做刷单员啊？好简单嘅，就安坐家中入钱落去， 我真系冇鬼用啊！网购咗咁多年， 啊、 都冇人同我提出过做呢 样， 系啦，不停喺度 click 咧，佢就有钱回俾佢咧，咁样信咗啦。佢开头就少少地入咗10000蚊落去个户口度， 哇，都唔少啊！ 系你跟住就知佢越入越多，佢入咗10000蚊落去，咁咧佢话咧嗱。所有故事开头都系美丽嘅， 系 咪？ 回 报高， 真系噶， 快又好。 佢真系开头咧系 钓大鱼系咁噶啦， 系赚到钱嘅。咁咧佢就话咧，佢入咗去之后咧，佢话对方话你只要完成呢一个抢单同埋刷单嘅任务咧，你就可以咧分到钱啦。咁咧佢入咗10000蚊，佢话咧你就可以咧。提早入錢就提早回傭，佢話咧你個户口即刻有15000蚊， 係 回咗一半俾佢。 哇！ 咁然 谷真係好吸引，係 啊！仲要係咁喎，一個月之內咧，你每日如果可以搶單60次，一日搶60次單，即係不停喺度刷啦咁樣咧，你就可以咧攞曬所有嘅獎金，即係話咧你入10000蚊落去， 仲有 bonus 添， 然後你 幾大間公司啊，企業化佢 係啦，咁甚至乎咧再可以攞到咧呢個佣金0.1% 作為佣金啦，咁佢就計咗條數俾佢咧。 咧？佢话嗱，简单啲，你如果抢单一万蚊咧，你赚到一单可以赚十蚊，你一日抢六十次，一日已经可以赚到六百蚊。如果咧你入十万蚊本金咧，你就可以赚到六千蚊。咁於是乎咧，成個過程咧，每搶一次單咧，兩分鐘嘅啫。 講緊一日喎， 一日啦。佢話佢， 但你唔止可以搶六十次添，即係如果咁樣講嘅話，搶一次單兩分鐘啫嘛，可能係咪？ 佢就試過咁樣啦，冇錯。咁於是乎咧，佢除咗一萬蚊擺落去之外咧，佢就問財仔借咗七萬六千蚊，總共咧就存咗八萬六千蚊咧落去呢一個嘅搶單賬户嗰度。 即係由一萬係一萬開始， 佢 滾到去八萬幾，仲要問借借問財仔借。 佢真係攞到四萬幾作為回報喎。 但佢當然喺呢個時候就唔會停手啦， 係啦， 咁容易賺嘅錢， 真係好過買大細啊，係 咪？ 咁然後咧，受騙嘅地方係咩咧？嗱，佢咧總共咧佢個户口咧，合共有十二萬九千蚊， 係 佢只係付出咗八萬蚊，賺咗四萬啦，抵到爛啦。 但嗰啲錢其實佢未真係袋落手㗎嘛， 冇錯啦， 都係個數字俾你睇到， 冇錯啦。 佢咪存翻落佢户口度咩？ 係你存喺公司嘅帳户度啊嘛，呢十二萬。咁於是乎咧，阿強咧有一日就話啦：我幾時可以咧提取現金啊？我都要攞錢噶咁樣。 啊，呢個真係 佢一講提取現金咧，就即係等於灰姑娘嗰個十二點鐘響咗。佢話個騙徒第一時間咧，首先係推遲，就話你遲啲先啦，而家唔攞得㗎。 跟住就失蹤啦。 跟住咧就連人帶群組咧就失蹤啦、消失啦。佢最後咧係得個吉。冇咗佢问财仔借嗰八万几蚊，冇晒啦！ 我以为佢系会入翻落佢户口啊， no, 原来 直至消失天与 地 啊！根本就 佢、 是、 就向香港警察就报警啦。开头仲要唔受理嘅，因为点解佢话 喺内地， 佢话大陆呃你，我哋帮唔到你嘅。而家就有啦，而家就有人受理咗，即系去咗 多过一个人。 系啊，有另外一个香港人都受害啊。咁所以咧嗱，如果我哋总结话俾你听，咩叫骗中骗呢？第一。有呢個叫做拆單搶單嚟呃啲買家咧，本身係假嘅，造假係騙案嚟。 咁即係話，大家如果第時去呢啲網購買嘢咧，嗰啲嘅點擊啊， 未必 信 得過 㗎。 銷售量， 銷售量都係可以假嘅。 而嗰個騙中騙嘅第二騙咧，就係、是、你有份做幫兇啊，你就幫手好啊，我肯去拆單啊，我去幫你呃其他人，結果咧你就俾人 呃 埋。所以咧、那個， 哇！真係血本無歸 啊！ 哇！咁嗰個人即係嗰陣大陸嗰個人，佢真係 賺好多啊，走咗噶啦！ 佢真係無本生利啊！ 無本生利啊！而最慘係， 就好難捉佢喎、 啊，捉唔到，因為 佢本身有一間商店噶嘛。嗱，有陣時我哋話嗰啲咩太空户口啊，係本身個源頭啊，就係我有間商店，你幫我咧拆單，令到我間商店好似個營業額好高啊嘛。會唔會都有一啲網上面嘅註冊各樣嘢，唔係 可以追溯翻係嘛？ 唔係即係唔係完全揾唔到源頭係嘛？ 因為最慘係咧呢一個。叫你去帮手拆单的组织咧，佢唔系间店铺噶嘛，因为店铺只不过咧， 唔系店嚟噶嘛， 唔系店铺直接， 唔系店铺直接，唔 系 网唔网店嘅关系啊，即系 网店都要注册噶嘛，咁 你卖你系卖嘢嘅，你想话有人帮你去拆单，咁我咪联络阿祖咯，阿祖啊，我有拆单，你要唔要？好好啊，你帮我啊，咁佢纯粹就系话佢买咗个拆单嘅服务，但佢同我冇关系噶嘛，我就呃佢花田，喂，你帮我拆单啦，跟住呃完你啲钱之后，你问阿祖系由头到尾都唔识你噶，佢亦都冇同你做过任何deal，佢冇叫过你入钱，我冇啊，我买呢个叫做拆单服务，我唔知佢会呃你钱噶。就是咁样啦，系啊，咁你即系如果你打个比喻，你系请咗个工人，点知工人俾个中介呃钱，咁个工人姐姐走嚟问个雇主，你呃嗰个钱我鬼知啫，你个中介 俾人呃啊， 个中介扣起晒你人工，我一样嘢都唔知，所以好惨，而家就 系 好惨，而最惨嘅就系。你虽然报警， 啊、 但你有机会，你都要面临刑责， 因为你都系 你系做紧呃人嘅事啊、哦，所以真系嗱，大家真系要留意啊！今日报纸一卖咧，我谂你如果有做紧呢个拆单嘅，小心啲钱你应该攞唔到噶。 眼上充斥怪异气味，自己跟信教在揣测，有谁都狠狠抛弃，手做场戏，当爱恋显得迷离，让你我变做观众，停却任何是非，乐意地手做场戏，使记忆维持完美，静悄地默默地真分手假分手都想简单处理，下故事落泪与笑，但愿别有惊猜了，笑实我没有必须先揭晓，是动是静是困扰，或是坐立于一秒，看着世上眼光中都变得重要，半人的空间像充斥怪异气味，自己跟身教在选择，有谁都狠狠抛弃，早早长戏，当爱恋显得迷离，让你我变做观众，停却任何是非，乐意地早早长戏，使记忆维持完美，静悄地默默地真分手假分手都想由我处理， 系 OK， 喂嗱，即系喺个停课期间咧，啲即系两个细路啦，阿豪仔两个细路都未翻学啊，有冇喺屋企同佢做过啲咩呢几个月？即系讲紧一啲叫长远性啲嘅一啲嘅做嘢嘅方法，即系譬如啊， 嗯， 教佢煮嘢食啊。教佢 即系我教佢煮嘢食 啊，烫衫啊， 生活 技能 嗰啲。诶、我有叫佢帮手执下嘢咯。不过由于我本身自己 都 好少执嘢咧， 系啊，我真系想讲， 系啊， 又系真系咯。 我都有尽力噶。 我问到摩尼公主有咩训练噶嘛？系咪先？真系 爬上床啊嗰啲咯。 冇，我真系想话咧，即系要赞下呢个咧。阿海蒂啊， 海蒂 王菲咧，佢喺呢个叫做停课期间咧，佢都三个仔女啊嘛，系咪先？咁啊停课期间佢喺屋企做乜嘢咧？咁啊人出得去啦，系咪先？佢出去就劳师动众啦。 冇错冇错。 咁佢竟然咧，佢屋企咧就教三个细路，大家比赛咧。 比赛 咩啊？妈咪 系 比赛种太阳花。 哦，比赛种花。 系啊。 呢个境界同你头先提我嗰啲争几多？ 系、啊、 你系提议我嗰啲系话点样切皮？人哋一嚟种太阳花， 唔系啊！我即刻谂紧咧，我哋读紧小学嗰阵时咧，攞嗰个啫喱杯 种 紧嗰粒豆 啦，人哋种太阳花 一世都唔开噶嘛！ 哎呀，真系样衰，即系我都话人逃学去英国，你逃学去尖东，我啲境界争好远喎！ 因为人哋地方环境啊，嗰个家底都唔同啦，咁所以佢系教 你养狗啊，我养马啊， 咁可能太阳花系嗰边嘅天气相对地喺呢一个季节。 你啲有花园先种到噶， 佢话 俾佢三个细路咧，即系培育佢啦，即系种花都要嘅时间啊，要栽培啊等等嘢啦。跟住咧，大家出嚟到种花，睇下边个一齐即系嗰个花种出嚟靓啦。咁其实佢都仲为做咗一间嘅疗养院嘅义工，都希望咧将啲花送去俾佢哋嘅。 我想种，我想种人心多啲咯。如果系嘅话咧， 我想种冬虫草咁 样都得嘅，真系。不过在家就工作多啲啦吓。 保障香港的自由和权利。美国众议院通过香港自治法案，容许对参与实施港区国安法的中国官员实施制裁，惩罚和他们有业务往来的银行。方案在众议院获一致通过，参议院上星期通过类似法案。根据国会规定，法案需要再交回参议院，通过后送交白宫，由总统特朗普签署成为法律。众议院议长波洛西表示，港区国安法对香港是残酷和全面的镇压，破坏香港的自由，标志着一国两制死亡。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华南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星期六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及炎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59点，升咗332点，总成交金额87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61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17点，升10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510.5，升11.9；美团点评175.3，升3.4。阿里巴巴213元，升3.4；中芯国际29.3，升2.3；中国平安79.05，升1.5毫半；香港交易所337.4，升7.4；融创中国36.6，升4.1毫半；小米集团13.3，升4.6；建设银行5.98，升6仙；中国人寿16.76，升1.16。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751，日元9.677。瑞士法郎8.193，澳元5.362，加元5.698，新西兰元5.029，欧元8.7271，每百日元对港元7.21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215。日经平均指数报22,131点，升咗9点。港金现货价报16,340元，比上日收市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8.4美元，卖出1,769.3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啦。喺港岛黄竹坑道有爆水管，咁现时咧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欣尖记大厦快线仍然封闭嘅，暂时一带车多啦，经过朋友记得小心啦。另外清水湾道亦都有爆水管，清水湾道入翻清水湾方向啦，近住银影路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队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啦，而家龙尾就去到芜湖街。路面方面喺港岛司徒拔道咧来回方向咧近住坟场一带啊，咁就系咧都系慢车嘅。司徒拔道近住坟场呢一段咧来回方向都系慢车。喺九龙方面啦，长沙环道去翻旺角啦，近住长沙环广场咧一段都系挤塞，龙尾荔枝角收押所。将军澳道支路落翻去观塘道咧，近住观塘警署一段就慢车。伟业街去油塘方向，骏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去到荔业街。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渡船街、东莞街方向美孚、元朗公路泥围方向上水、车公庙路车公庙方向第一城、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二台夏日 Summer Fun， 二千靓歌再重聚，玩得好认真。 我是 Albert Lau 欧瑞强，每个礼拜都会为你送上的靓歌，又点止二千首啊！ 友情同样美丽，让无尽暖意回归。 星期日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二千靓歌再重聚 ，Albert Lau 欧瑞强约定你。 选举有道，有你着数，手持一票马上送到，食大餐一日游，仲有好多着数任你揀。 咪开心住，接受利益出卖选票是犯法的，你随时跌落贿选圈套，为自己为香港拒绝贿选，投下廉洁一票，守法规重廉洁，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 新晋演员蔡思韵、刘俊添首次合作做情侣，对对方的第一印象是 听过蔡思韵这个名字很多次的了。咁最早就是短暂的婚姻嘅，心谂咦，冇见过呢个香港演员嘅，系咪台湾演员嚟噶？ 咁第一眼嘅感觉咪就是好似都几靓仔嘅，但系唔知道有冇内涵咧？啊，咁认识咗之后又觉得原来系真系一个实力嘅演员嚟噶。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欧。 阿蝕迪斯二台院線。哇，今日咧咁晚陽光，工友好容易中暑嘅。 呢啲唔係陽光，係神光啊！ 明明係陽光， 神光咧。 喂，咩陽光同神光有咩分別咧？ 嗱，陽光咧可能會好酷熱，一中暑啊，皮膚乾熱，全身痙攣噶。 神光咧就好熱鬧，主持開心，聽眾興奮。 想知神光有幾咁猛烈，要聽住逢星期四香港電台第二台《風騷職安短劇》，嘉賓有佢。 酷熱天氣下開工，做足準備免曬窿。我係神光第一線嘅小白白遠浩。 喂 ，Tony， 曾志豪、黃耀祖，風騷快活人。 好啦，十二点十一分啦。 系啊 ，OK， 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啊。听紧节目《风骚快活人》，直播室有曾志豪，有黄耀祖，有桂花田，而家有系啊，侯宇乐。 你不能这样控制我的手，你不能这样控制我的脚。 侯宇乐。 控制我的口，你不能这样做。 自由啊！人人都讲自由，哎呀，你估真系个个都有自由咩？咁究竟咩系自由呢？吓？正所谓站在巨人的肩膊上，才能看得更远。我哋不如睇下古今中外嗰啲名人，究竟对自由有啲咩睇法啦？啊，不过由于咧曼德拉嘅教训咧。我都唔敢肯定每一个名人都讲过呢句说话，诶唔紧要啦，好自由嘅，你听到觉得有道理嘅，咁嗰个你咪接受咗佢咯。有人话自由呢，就是一个能够令到自己变得更好嘅机会。自由咧亦都意味住一种责任，所以佢话点解咁多人咧都好畏惧佢嘅缘故。咁究竟自由有几宝贵呢？有人认为自由就系一切财富里面最昂贵嘅财富。自由亦都系上帝赐俾人类最大嘅幸福，系一种教义，系一种公理嚟噶。喂，咁究竟自由系乜嘢啊？我不跳迪斯科，却留恋在吧台。嗱，呢个咧就开始好具体啦。自由就系法律许可嘅范围里边，做一切法律容许你做事情嘅权利。哦，咁又啱，即系只要法律容许咧，我哋应该可以做任何嘢嘅。如果法律唔冇 規範我哋嘅咧，我哋應該可以有自由自在做任何事嘅權利嘅嚇。所以咧，有人會咁樣去比喻嘅，佢話自由同埋放肆嘅分別係咩咧？就好似狗同埋狼嘅分別。佢哋嘅外形咧虽然系好似嘅，不过性质咧就唔大相同。一个咧就有拘束，系会有一定范围遵守嘅；一个就系不受拘束，不受范围。所以咧，亦都有人咁讲嘅，佢话咧自由咧系存在于束缚之中嘅，因为如果冇一个提案嘅话，又点会嚟到江河呢？是没错，不过亦都有人呢开始话俾你听啦。咁但係自由究竟会有啲乜嘢被剥夺佢嘅机会呢？嗱，有人话啦，自由呢钱係买唔到㗎。不过为咗钱呢係可以将佢卖走㗎。所以咧，有啲有人话啦，自由咧呢个土地系要一寸一寸争取翻嚟嘅，绝对唔系凭空就会跌落嚟噶。 你不能这样控制我的手，你不能这样控制我的脚，你不能这样控制我。 上帝净系会将自由赐俾热爱自由嘅人，并且随时准备保卫佢嘅人。咁你听过最出名嘅自由金句，当然就系呢一句啦。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我有一点无聊，我有一点寂寞，但我有一个念头。 我想我哋对于自由同埋束缚最深刻嘅体会，应该就系婚姻啦。 有一个念头，你们还没有听说。 单身嘅人，你会好羡慕佢嘅逍遥自在，不过对于一个单身嘅人，就会好羡慕有家庭嘅人呢，你就好啦，有个老婆喺屋企煮靓汤你饮。但系我要每一次出嚟都要申请批文嘅、哦，冇错啦，你就会见到啦。自由唔系绝对嘅，如果你要有第二啲嘅束缚加咗喺你身上面嘅话，你就会失去咗你嘅自由啊！但系你就多咗另外嘅一种责任啦。系啊，所以有时自由嘅代价就系孤独咯。至于你话啦，自由唔系可以攞钱买到，都唔系、哦。你见到啦，而家咁多人搞移民，佢哋可能就系相信自由用钱系买得到噶。而自由系咪可以攞嚟卖钱呢？嗯，我谂你都见到唔少人咧，真系可以卖完之后换到啲钱翻嚟噶。啊，不过永远都唔知个价卖几多钱嘅咧，有冇人可以喺消委会嗰度揾到呢一个价目表咧吓？令到意志获得自由的唯一途径，就是令到你的意志可以摆脱束缚。嗱，亦都有人话俾你听咧，如果你是因为怕你的穷而放弃比财富更加宝贵的自由的话咧，你就会永远做奴隶啦吓。啊，唔知讲緊係边一种嘅人呢吓。咁、啊、你话啦，行动自由啊、人身自由啊，我唔结婚嘅嗰种无拘无束嘅自由啊，甚至乎你话呢，我鍾意去天体沙滩度唔着衫嘅嗰种自由，有冇分等级嘅呢？唔同嘅自由边一个係最高级呢吓。我、啊、又真係有分㗎喎。思想的自由原来就是最高的自由啊。咁又系，因为你调返转諗啊，如果你个思想都俾人钳制住嘅，喂，你连个脑里面你话想諗下靓女，你老婆都会扭你耳仔嘅话，我諗你就会发觉你真係毫无自由，人生真係好悲惨㗎。最尾呢个金句我搵到个出处㗎，所以我好肯定佢唔会变咗曼德拉效应㗎。鲁迅曾经讲过，贪安稳就没有自由，要自由就要经历危险，只有这两条路。你理唔理解？你同唔同意呢？ 唔紧要嘅，因为点解啊？你系有同意或者不同意嘅自由，呢、這个就系我哋想话俾你听自由嘅可贵。 通识六十秒， 好多人在社交媒体发表言论的时候会特别畅所欲言，但要小心，不应该发表任何会引致种族仇恨或者不和的行为。东南亚籍的拉尼在浏览网上讨论区的时候，发现有人在网上发表言论侮辱他所属国家的人民，例如形容他们是猪，又说他们是比狗更差。拉尼觉得受辱，於是向平機會投訴那個網站公司種族歧視，因為間公司容許他的會員貼出令人仇恨其他種族的言論。雖然在互聯網可以匿名發表個人意見，但是任何使用者若果基於他人的種族以口頭或者書面形式作出中傷言論，仍然屬於違法，一經定罪最高可以判罰款10万港元和監禁2年。以上資訊由平等機會委員會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 二台通识六十秒。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剛才聽緊嗰隻歌咧，就係李心潔嘅《自由》啊，而喺豪語錄裏邊嘅背景歌曲咧，就係張雨生嘅《自由歌》。 嗱，我呢單新聞咧就同自由冇直接關係嘅，簡單嚟講，佢同一隻蟹夠唔夠高係有關係嘅。 一隻蟹夠唔夠高啊？ 一隻蟹啊！ 一隻蟹啊！ 一隻蟹。 哦，一隻蟹嗰啲會咁高啊？ 蟹高，一隻 蟹高啊 ！Crab， OK 啊， 系啦。 我就话咩？呢只蟹够唔够高？ 唔系，我谂住都啱噶，蟹都要高啲啊嘛。 一只蟹够唔够高又系一件事，咁一只蟹够唔够高又系。 系啊系啊系啊！ 你见我讲就以为系讲紧我个蟹争够唔够高啦， 系 啊， 我冇怀疑。 系讲紧我哋食嗰只蟹够唔够高？ 你最叻啦，你又炫耀啦，系咪啊？ 佢又俾人钳手指又系佢， 系咪 先？我好记得你。 我想讲呢单系单新闻嚟嘅。最重要嘅警方咧， 要介入， 因為一隻蟹夠唔夠 高， 係要介入嘅喎。咁發生咩事咧？ 咁話説只蟹夠唔夠高，係咪就係去高院嗰度去審噶啦？即係專門係審呢個案。 我希望 高嗰個高院咯，係咪先？真係嚇。 單新聞又未去到高院咁嚴重嘅。 等法院。 係啦。話説觀塘咧就有一間食肆啊，就之前咧就發生咗呢個被搗亂嘅事件咁樣。咁後屘咧就問翻個老闆娘啦，咁佢即係點樣被搗亂咗啊？就話咧，即係喺7月1日嘅凌晨時分啦，一間嘅觀塘嘅海鮮酒家就俾人哋咧就剝爆咗3个嘅魚缸，另外咧都打爛咗嗰啲手揾機啊，幾張台凳啊，咁 即係破壞啦， 即係破壞啦咁樣。跟住嗱，而家唔知係咪一定係同呢只蟹有關嘅？ 只蟹做㗎？ 个蟹咁大挣扎嚟爬咁样啊！ 佢真 系 好高喎， 好劲喎，好犀利喎，唔系嘛？ 斜线啲、曲线啲嘅， 逃生机喎佢。 因为咧，阿酒家嘅负责人咧，佢咧就即系接受记者访问啊，或者系报警嗰阵时咧，就话啊，发生咗呢件事，点解啊？咁样佢就自己推测嘅，就话说之前嗰一晚嘅夜晚黑嘅时候咧，就有两位啊做讲。客家话嘅男子咧，就去到呢、這个嗰间酒楼度帮衬嘅咁样，跟住佢哋咧就想食蟹咯，跟住咧就问啦，跟住嗰啲店员就推荐啦，两样嘢你可以拣嘅， 系 盐仔蟹同埋膏蟹， 哦、是 你可以拣嘅，好 盐仔蟹嗰啲咩酱油腌细蟹， 即系总之呢两种 蟹 啦， 细蟹啲， 都唔一定系酱油腌嘅盐仔，但系咧可以嗰、那个煮啊或者嗰个食法啊各样有啲咩特别嘅唔同咧？ 姜葱炒啊， 盐仔同埋膏蟹， 膏蟹 两样俾佢拣， 盐仔总之系咪就细只啲？ 唔系讲煮法啊， 细只啲咯， 嗰只蟹啊， 系咪咁嘅意思啊？ 系咪细只啲啊？盐仔 盐仔系 细 只 啲 噶嘛，细 只 啲噶， 膏蟹就讲到明一定好高啦，唔系就称唔上高蟹啦。 佢只蟹又生得高，系咪先啊？ 系啦，咁样 唔知咩点啊？但系嗰啲高蟹系咪讲紧有好大五花大绑嗰只啊嘛？ 即系你觉得系大只啲 硬啲噶嘛？绿色噶嘛？ 系啦，应该系咁样嘅，系啦。咁但系咧，佢就讲紧咧，即系点样去煮啦？嗰位嘅店员咧就咁介绍嘅，佢就话咧，而家咧。盐仔蟹咧就啱时间，系啦，当做啊，佢就系话咧，你用盐焗盐仔蟹啊，咁会好香添噶，咁样就同佢讲紧嘅咧就廿五蚊一两，跟住呢两位客人咧就话 OK 噶，冇问题噶。 咁我推介点样煮，点样食嘅 OK 啊？ 原来盐仔蟹都系会有蟹膏，都正 的，都有噶，都有噶， 都正噶，都正噶， 两样都可以有蟹膏。讲真，佢话系膏蟹，即系我自己食蟹嘅经验啦，都要睇嗰只蟹靓唔靓，新唔新鲜，先至多唔多膏咁样啦。 系 系啦，跟住佢就嗌咗两只盐仔蟹，跟住咧仲阿店员咧即系做足嘅喎，喺佢哋面前咧就即场称咗，话埋个价钱俾佢哋知，400蚊就你呢两只蟹啦。咁佢哋两位都觉得冇问题嘅，跟住先攞去厨房度煮嘅。暂时咁样睇都冇乜大问题可以出现啦， 系 咪？ 咁都好咩啊？即系话俾听，嗱，啲先生呢两只啦，介绍埋点煮点整啦，咁咪 OK 啦。 系啦，几多钱一两又讲埋俾你知，两只而家我称完咗之后啦，就400蚊，咩都讲得清楚啦，系咪？不过。就是到呢两只蟹煮好咗之后摆上台面啦吓， 是是是 其中一位嘅客人咧就讲啦， 系 呢只系高蟹咩？ 系 系啦，呢、這个就佢哋开始个争拗点啦。 诶、okay ，点样咧？其实佢样子炒到出嚟系点嘅样咧？系空壳啊？ 我就嗱，我有咧，我冇相睇到啦，因为佢我净系睇到 啲相咧，可能佢都 最终系冇 食 到， 冇食到啊， 闹翻咗啦， 系啦，我见到嘅相咧就系有啲嗰啲鱼缸俾人哋剥烂咗嗰啲相咧，嗰只蟹食字之前影相打卡嗰张相就我就见唔到嘅咁样，个客人就问个老板啦，就话。呢只系膏蟹咁样，阿老板咧就走出嚟话呢只系盐仔蟹咁样，但个客人就话咯，我觉得只蟹唔够高啊咁样，老板就持相反嘅意见，佢就话唔系哦。蟹膏好夠喎，佢仲即刻走過去隔離嗰台嗰度問人哋：喂，你哋都判斷下係咪？你覺得呢只蟹夠唔夠高先咁樣？ 係 亦都被認定為呢只蟹係爆曬高嘅。 哦 ，OK， 爆曬高嘅。 即 係 直情流曬出嚟啦！ 爆曬高嘅鹽仔蟹。 係啦，係啦，爆曬高嘅。 因為其實頭先有兩隻蟹揀啊嘛，如果大家都係講高蟹，高蟹一定有高啦。但係佢講佢買咗兩隻鹽仔蟹。 其實鹽仔蟹咧，如果靚嘅話咧，當做一樣有高㗎。係 啊，所謂鹽仔蟹原来就只不过系话咧，即系所谓未经交配嘅雌蟹，就佢话同大细又唔系有太大关 系 嘅。 唔系通常盐仔蟹都相对地会细只啲咁样嘅。咁但系呢一位嘅客人咧，就算隔篱台都话唔系，即系我到隔篱档啊去睇下，都好爆高啊咁样。 系咯系咯， 但佢自己就不满，仲开始讲粗口啦。佢就话：你而家系咪话我唔识食啊？吓、 哎， 你系咪想呃我啊？呢、 哎、 啲叫爆高。 OK OK。 所以嚟到呢一度嘅时候，我首先想问下我两位嘅拍档，你哋觉得一只蟹点样先算爆高咧？ 流晒出嚟咯。 喂，其实 我觉得流晒出嚟咪叫爆咯？ 点会流晒出嚟啫？佢嗰啲膏喺度喺个蟹壳里面嗰个兜，即系嗰个范围里面噶嘛？ 唔系，我谂佢流晒出嚟嘅时候咧，你食嗰阵时，你姜葱炒又好，你清蒸咩都好啦，冻蟹都好啦，你打开个盖嘅话，你搣起嗰个蟹肉嘅话咧， 就已经见到 蟹杠系冇，你见到红当当有阵时，蟹膏又唔一定系红当当嘅，佢另外一种咧就绿绿地色咁样噶嘛， 唔系金黄嘅咩？黄色嗰啲唔系蟹膏嚟 嘅。呢个系一种嘅蟹膏，要睇边一种。蟹嗰陣時蟹膏咧係冇咁實淨嘅， 好似蛋黃咁嘅。 佢有一隻係白色嘅， 有啲就係綠綠地咁樣嘅。 哇！真系笑死人啊！真系 仲 仲 秒杀 仲 秒杀， 仲所以咧嗱，所谓爆高咧，我头先就咁打个字上去咧，有啲人就出呢啲相咯，所以爆高其实就系咁样好丰盈 咁 样 咯。但有阵时因为好似我咁样讲咧，蟹膏系有好多种颜色嘅，唔同嘅蟹咧有啲就硬身啲嘅，有啲就软身啲，但其实嗰啲都系膏嚟嘅。 咁结果咧？结果咧？ 咁结果咧就双方各执一词，老板就觉得咧无谓拗啦咁样，佢就话不如咁啦。我取消嗰張單啦， 豪俾你， 係啦，唔係豪俾你喎， 唔係， 我取消嗰張單，即係你冇食到嘅話，我就取消咗，唔收你錢， 唔收 但係嗰個蟹咧就唔俾你食噶啦，咁就你唔滿意啊嘛，咁就我取消嗰張單，但係同但喺呢個時候，其中一位客人就伸咗隻手出嚟，攞咗隻蟹，點都食一嚿，要食一嚿咁樣，最終呢位老闆娘咧就真係好嬲啊，就成碟蟹攞走咗，仲倒埋添咁樣，而之後咧佢哋有埋單，俾咗張錢， 即 係蟹 又冇工啊， 蟹咧嗰個錢就冇收到嘅，不過隔咗幾個鐘頭之後咧，佢哋公司咧就被搗亂啦，咁究竟係咪直接有關係咧？而家警方都話暫時未有人被捕 嘅， 咁啊仲要調查。第一隻蟹够唔够高，估唔到竟然真係要去到啊，有机会去到咁嘅地步。 使唔使下次注明啊，爆高的定义高要流出 1mm 或以上范围。 要有个 list 喺度 吓。係啦，颜色一定要黄色。 即係黄死嘅。 係啦，如果唔满意嘅话都唔好爆光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港区国安法生效，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表示，寻日上街的市民人数及暴力程度比以往差好远，但仍然有人触犯法例。他希望市民切勿以身试法，要明白到有啲事情以前能做，今日不能做。谭耀宗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呼吁市民不要以为有外国势力撑腰，就可以利用香港做反华反共基地，搞颠覆分裂，这个是痴心妄想。他说法例生效之前后，法例生效前后已经产生影响力，有些团体知道与港独有关，已经纷纷自行结束。对于有市民因为藏有涉及港独旗帜被捕，谭耀宗认为表面上是抵触法例，但要视乎背后有什么动机及意图，留待警方再调查。他又说光复香港这句话有问题，如果市民对一些饰物物品有怀疑就应该不要带。警方昨日拘捕展示有关港独旗帜的市民，指他们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涂谨申质疑有关行为是否触犯法例。涂谨申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按照国际人权公约，即使展示港独旗，但没有其他行为，没可能犯法，质疑警方内部不知如何理解法例。他认为如果连带着一支旗都不能够，是比较过分，形容警方及政府是有杀错，没有放过，为了向中央展示好强硬，好有决心执法，只要市民行为沾到边，亦都先拘捕，再视乎是否能够找到手机资料等助证。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和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麦克唐纳会面，批评英方近来就港区国安法指手画脚，说三道四，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坚决驳回英方对中方的无端指责，并且就英方错误言行展明中方严正的立场。刘晓明强调，中英联合声明的核心要义是确定中国收回香港，声明没有任何一个字、任何一个条款赋予英国在香港回归之后对香港承担任何责任。英国对回归后的香港没有主权、没有治权、没有监督权，重新维护国家安全是各国中央事权，港区国安法及时必要，敦促英方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务。英国首相约翰逊较早时到国会接受质询，批评北京通过实施港区国安法明显及严重违反中英联合声明保障香港的自由与权利。英国和加拿大更新对前往香港的旅游建议，表示因应港区国安法实施，在香港被拘留的风险有所增加。其中英国外交部表示，北京当局可能在某些情况下根据港区国安法条款拘捕部分人士。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喂，老婆，你点解仲喺屋企嘅？ 我老公点解我唔喺屋企啊？ 唔系、啊，你约咗小白行山嘛？ 哎呀，本来就系、是，但系你睇下个天气炎炎夏日，系咪先啊？应该系正好眠噶嘛，点会仲走出去喺度晒太阳？我舒舒服服喺屋企食下西瓜，食下雪糕，煲下剧，唔系仲好咩？你快啲过嚟陪我啦！ 吓、啊，咁都得？ 唔得咩？ 你有冇话俾小白听你放佢飞嘅？ 你唔可以咁讲。 你有冇话俾小白听你卖甩佢啊？ 我唔系、啊。 你有冇话俾小白听你冇谂过佢啊 ？Come on， 点咧？ 我谂都谂你啦，点会谂佢啫？系咪先？ 放飞机喎、 啊，梗系有啦。我唔似咁冇责任感个 嗬。 Hello， 咦？你又嗌咗外卖啊？ 我未、啊，你去睇下系边个？喂，等等，我着翻件衫先啊。 吓？你已经着咗两件神褛噶咯， 系啊，好重啊，因为 喂，小白系你啊， 诶、哎，点解你无端上嚟嘅？ 哇，我见到啲咩啊？点解我上咗上嚟？十一点半喺巴士站等我啊，天，做咩你而家仲喺屋企着到咁嘅你？ 因为好冻啊，我企开咗冷气，因为好热啊嘛。哎呀，喂，我未 WhatsApp 咗你咯，话今日好热啊，唔去行山，你冇睇到电话嘅咩？ 我电话坏咗啊！ 坏咗，你系买过新噶嘛？你点会咁噶？ 啱啱先至坏咗嘛，我仲喺条街嗰度等咗你咁耐添。 好似嗰啲人咁啊，你坏咗个人啊， 小白睇唔出你喎、 啊， 等我老婆等咁耐喎， 唔想噶我， 我都唔想喎、啊，做咩？佢平时出街行两个街口都唔愿意，点解佢会肯同你行山嘅吓？ 佢仲走埋上嚟，想死咩？ 系咁讲喂，阿田，原来你今日系唔想行山噶？ 我唔系，因为 想行去边啊？咁你哋啊？ 热啊！头先咪讲得热咯，我咁辛苦，你唔怕热嘅咩？一到啊，即系夏天嘅时候，我真系好怕热嘅，一阵晒到中暑，你知唔知？你唔惊噶？中暑好危险噶！ 嗱嗱嗱，唔好喺我面前扮唔熟喎、 啊。咩啊？ 小白点解会怕热怕晒啊？你唔好话你。唔记得佢喺边度翻工，你介绍佢嘅份工。 阿老公啊，做咩啫？你突然间咁 man 做咩啫？你平时咪咁噶？喂喂，即系咁样嘅，系嘅。你喺地盘啊嗰、那个建筑工地做嘢嘅，其实香港真系大热天时热到咁又潮湿，咁啊长时间喺呢个户外工作做嘢真系几辛苦嘅。话是话，小白啊，你咧或者你嘅同事咧工友啊，有冇试过中暑啊？听人讲咧，中暑嘅人咧会变得神志不清啊，系咪真噶？ 哦，我肯定佢而家。神志不清，佢约得你行山，佢本身应该神志不清。我话你听啊，如果佢继续约你去行山咧，佢应该仲会皮肤干热、全身痉挛，甚至乎会不省人事。 喂啊，老公，我问紧小白，你做咩抢住答啫？ 去咯去咯去咯！ 我唔好话你唔识嘢啊！ 我以前都喺工地做过几年嘢。 哦，系 系啊，呢一啲咁样嘅人事不清嗰啲，又头脑唔清醒嗰啲， 你净系做冬天嘅啫嘛，夏天你唔做噶啦，我知道。 哦，咁又啱、啊。夏天嗰啲你真系讲啱晒，豪仔。 啊，喂，但系啊，你都未答我问题，你啊或者你同事咧工友啊有冇试过中暑啫？ 系，佢都话梗系咧。 梗咩啫？我问紧小白啊，老公。 我就话梗系冇咯。 系咯，我中意小白答啊嘛。 好衰嘅你咁样讲，好啦，因为咧我哋工地嗰度咧有嗰啲酷热环境下开工嘅预防中暑措施嘅。 吓、啊，有嗰啲咩措施噶？ 梗系有啦。 系点样嘅？即系点样啊？ 好简单嘅啫。首先咧就从呢个工作环境入手，例如咧要尽量避免喺嗰啲猛烈阳光底下开工啊。 啱啦，所以我咪唔去行山咯。 咁两样嘢嚟嘅，不过咧我哋都记住喺可能嘅环境底下咧，应该咧就架设临时上盖， 即系搭遮啦，系咪啊？ 冇错啦，太阳伞系啦，去阻挡呢啲嘅直接照射或者阳光啊，甚至乎系主要嗰啲辐射源啊。管工亦都咧就系应该啊分隔开工地内嘅高温设施。嗱，減少嗰啲熱力散發去到其他地方，影響我哋啲工友啊！ 即係要熱力四射嗰啲，唔好再喺度喐嚟喐去啦，係咪咁啊？ 係啊，咁啊工地好熱㗎。 咁、哎、可唔可以咧？ 要唔要食生果啊？都傾咁耐咯，好冇？ 哎呀，做咩啫，老公？咁可唔可以咧喺嗰啲工地咧擺啲風扇啊、冷氣啊，等啲工友舒服啲啊嘛？ 不如入房傾啦、啊，再舒服啲都得、啊。 冷氣房又唔區。 係啦。 哎呀，唔介意 我都可以噶，张床好大啊嘛。 可以嘅话咧，适当情况之中咧，承建商应该考虑加装通风或者嗰啲空调设备咯。我会唔会唔够通风咧？ 啊，你唔够通气。 我会唔会啊？吓，增加空气流通量咧，将啲热空气同埋啲湿气。嗰啲湿滞嗰啲排走咧吓， 哦系啊，同埋嗰啲呷醋嗰啲气啊，哎呀，工作环境可以调整，好似一个口号咁样啊。工作时间系咪咧有得调整噶？阿小白，你会唔会即系放早啊、嗯？因为即系夏天咁热咧，譬如咧嗰啲体力即系好要求高嗰啲工作咧，安排到较后清凉嘅时间先做，哎、即系咧等太阳落山先做啊，或者唔使做咁样。 夜晚先做啦， 太阳落山我收埋工啦。 阿细妹，你几早放工噶？ 咁系，不过有啲嘢你又讲得啱嘅，其实除了体力需求大的工作安排比较清凉的时段去做、 哦 啊、管工呢都可以鼓励一下工友，喂其实我们呢有那些辅助机械、啊、工具去帮手的嘛，拿他们去做事咯，减少我们自己工作上体力的需求嘛。 好厉害的，你真 的这么辛苦做什么事、啊、是 不是很厉害的，估不到小白的样子厚厚生生，原来他体力不支的了，要东西辅助才做到的。 不错、哎、有 长做长有、啊、 有力留下其他，是不是我拜啊小白啊，真的 是 是的， 喺陽光 猛，阿天都識貨啊， 識貨咯！我啊真係大眼識人啊，要喺啲陽光猛烈嘅日子，管工要多啲安排工友喺有遮陰、比較清涼嘅地方就少休。 啱啊，少休咯。 唔會啊，採取輪班制度，減少工友暴露。在酷热环境工作的时间， 老公你做咩讲嘢咁样嘅啫？ 冇嘢， 我特登显示一啲字眼咁样。 又唔好咁讲，系黑体煲咗啫。 哦，系啊 ，OK， 即其实咧唔使暴露系咪啊？ 暴晒 系都好啊，都系好嘅。即但系天口咁热咧，只系喺户外啦，企喺度咧喺嗰啲叫做禅棚下边咧，搞到成身汗，真系好辛苦噶、 啊。 你有冇买啲毛巾啊或者冰水啊嗰啲咁嘅饮噶？ 买晒啊，准备晒俾你啦、 哎。 其实我哋工地嗰啲工友都系一样噶，工友着衫开工咧都系好重要噶，我哋要拣衫噶，一定咧要拣嗰啲浅色嘅。松身的衫裤， 系咪我即系而家呢啲啊？我松晒噶。 你而家嗰啲好松啊， 佢肚皮仲松啊！你有冇睇到？ 咁我睇唔到啊！呢个留翻俾你睇啦。 即系买六合彩都输 啊！不过颜色啊，讲开啊，颜色好紧要噶。嗰啲衫咧，一嚟咧就浅色衫啊好啲嘅，因为点解咧？ 好浅色噶啦，见唔见到啫？ 见到透啦，你嗰啲。 但系里边有件神褛喎、 啊，有神褛咪睇到入边件神褛咯，系咪？嗱，嗰啲浅色衫咧可以减少嗰啲热能嘅吸收嘅，而松身嘅衫咧可以帮助我哋嘅汗。汗水好好挥发，帮助我哋散热、啊、但系咧要留意住啊，过松嘅衫咧，其实有机会俾我哋嗰啲机器咧、啊、部分缠绕住啊，缠住嘅危险性都有噶。 咁、哎、危险嘅咩？原来 系啊，太松身唔好啊、哎，会缠住晒噶。 咁、就系除咗着嗰啲合适嘅嗰啲衫裤咧， 即系你想除咗啲衫裤？ 做咩啫，老公？ 唔系你话除咗啲合适嘅衫裤，即系除衫裤啦。 除咗着嗰啲，系啊， 着嗰啲啊， 除咗着嗰啲。即系除咗即系除咗衫咯，哎呀哎呀，好有口语病嘅真系啊！哎，佢即系除咗嗰啲咧合适嘅啲衫裤，小白，你每一日翻工地咧，系咪要买定好多好多咧嗰啲消暑饮品噶？咁你流汗咁多咁啊，特别口渴噶嘛，系咪啊？ 哦，哎、你饮啲咩？嗰啲消暑饮品包括咩咧？ 做咩啫？你平时嗰啲冇饮嗰啲咯，咧即系会唔会买嗰啲啊？小白，嗰啲汽水啊、果汁啊、咖啡、奶茶嗰啲咁嘅嘢。 哦，咦，原来你同小白咁有仇口嘅咩？ 咩啊？ 你唔知道工友流汗要补水分同盐分。 系咩？咁样唔得噶，对唔住，对唔住。 可以靠汽水、果汁啦。 哦、sorry， 除非你想害死佢嘅啫。 唔系、 啊，你应该拣清水或者一啲电解质嘅饮料啊嘛，小白。 哦，咁你又啱喎，豪仔。 我下次会买水噶啦。 咁啊要啊要啊，因为水咧其实对我哋嘅身体预防中暑啊好紧要噶。咁啊，所以我哋嗰啲工地管理层啊或者管工咧，咁啊必须咧就要喺呢个工地嗰度供应足够嘅清凉饮用水，等啲工友咧，哎呀一热啦。一攰嘅时候咧，即刻咧可以随时饮用。 系、哎、啊，有冇人帮你影骨噶？ 梗系冇啦。 吓、 不过咧啲工友都好好嘅，自己咧就先系识得去饮水噶吓。咁、但系咧，记住啊。 真系啱噶，唔好等到口干晒先至咧去饮水啊！ 哦，即系系又饮唔系又饮嘅啊！我想话咧，我公司定时定候咧都会举行嗰啲唔同主题嘅安全讲座嘅。咁、哦、工地唔知会唔会有类似咁嘅讲座，我都想去听一下， 梗系有 啦，教下啲工友点样去 乜都有啊！你想听嘅乜都有得听啊！啊，因为我哋公司咧就会将工友嘅安全咧放喺健康上面第一位，健康 系 最紧要嘅啊！我哋咧会提供一啲适当嘅培训讲座啊，呢样嘢梗系唔少得啦，而且咧仲会教佢哋点样多啲留意住自己有冇出现嗰啲中暑嘅初期症状，如果一有嘅话咧，就要即刻停止啊 ，stop 啊，手头上嘅工作同埋活动。 咁会切要人工呼吸噶？ 啊，人工呼吸又未使住嘅， 人工呼吸系咪又有人工？就直至你冇晒呼吸啊？ 不过咧，我哋都要记住， 我问下姐老公， 未有人工呼吸之前咧，第一件事梗系话俾我哋嘅主管知道，等佢哋可以咧即刻睇下咩事先，需要点样跟进。今日工友啊，我哋个个都好醒噶啦，一有啲咩事咧，唔会死顶嘅。 你知道就好啦，吓、啊，小白，你讲漏咗啦。 咩啊？ 你如果情况严重，你就送院检查，你唔好耽误自己治疗时间啊。 好彩我冇事啫。 喂，又系边个啊？ sorry， 应该是我叫的外卖。 外卖？你几时落 order 噶？我哋头先唔系倾紧偈嘅咩？ 哎呀，一心可以几用噶嘛，小白。 哦、几用啊？ 预埋你嗰份噶啦，你食埋先走啦。 哎呀，中食啊！我谂住继续行山添。 食咗嘢先。 食埋先啦，食埋我老婆嗌啲外卖先啦。 老公你讲乜嘢啊？ 咁、哦、我食外卖噶嘛啲外卖。 食、 哎、 完都两三点啦，太阳落山啦，行乜鬼嘢山啦？哎呀，第日再去啦，好唔好？ 到夜晚都仲得啦， 你又啱喎、啊！ 你唔同我老婆食饭，我点过隔篱邻舍揾阿苏神啊？ 哎呀，咁啊，我哋慢慢食啦，天，我哋第日先行山啊！酷热天气下开工，做足准备免晒窿。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小白白元浩。 另外呢，如果有任何关于唔安全嘅工序同埋工作环境要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嘅职安健投诉平台嘅电子表格，又或者打电话劳工处嘅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嘅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就开始变慢，你我街中去玩，让那呼吸放慢。You and I lost and found, love is all around。两脚不想贴地 ，You and I fly away 去找新的气味，你我即管去飞。Love is all around, 张开这对手，紧握这对手。It's all around。 跟着我吧，解开纽扣，跟我走，人人随身后。跟着我吧，一起伸出这对手。When love is all around, love is all around。直到天色暗淡 ，Merry goes round and round，Love is all around。 爱，你识爱咩？ 没有空间距离 ，Come on let's get away。这里花开遍地，快把种子竖起。Love is all around， round round round。 喂，爱， 似变慢，你我街中去玩，让那呼吸放慢。You and I lost and found, love is all around。两脚不想贴地 ，You and I fly away 去找新的气味，你我即管去飞。Love is all around。 龙虎榜盘周精选， 唔止做官嘅，做人都有分几多品嘅。 天生亦愿坐地，天生面上有声，天生人和女接济，天生魅力怪奇，天生就没法比，天生行为最最激。 世界上好多事都有分等级嘅，至于做人 ，Jace 话无论系一品定二品都唔系最重要，最紧要系知道自己嘅存在价值，唔一定要排第一先至系人生胜利组嘅。作曲冯汉铭 ，Hers 陈海永填词有钟雪，编曲系 Hers， 监制冯汉铭。上榜三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陈海永天生二品。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喂 ，Mone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小白啊，帮我哋做咗个职安剧啊吓 ，OK， 咪咯，同你几开心， 系啊， 倾得系咪？ 系咯， 哇！ 其实我想问翻咧，本身嗰个职安剧咧，佢最主要嘅内容系讲乜嘢噶？ 咪就系、是、酷热天气下开工， 系啊系啊， 注意安全，勿放松， 系啊， 好紧要啊！ 难到我哋两个做咗几年职安剧啊，十几年啦、 啊，我成日都觉得好似有弦外之音嗰啲咧，即系听错咗，唔紧要，唔紧要，我耳仔嘅問題， 唔係你幻想力豐富啫。 但係呢一個咧，你就咁睇咧，你都會話啊，點解喺呢一個地方會有呢一樣嘢發生嘅咧？係咪？成日都會話尤其是而家呢啲咧，大家啊去郊外就好啦嚇、 嗯。 海灘、沙灘，香港嚟講咧，永遠都係好難泊車噶嘛，係咪？ 係啊係啊， 永遠都唔夠位。我哋耐唔時，即係我哋 阿 Didi 佢哋 都 會講 啊，係啊誒，清水灣嘅附近嗰個停車場咧已經爆滿啦，咁、啊、大家選擇係 啦。 交通工具 ，exactly， 我就系想讲呢一个海滩啦吓，清水湾二滩 系啦。 最近咧就有人影咗张相，就话喺嗰啲即系停车场嘅位置度，你见到其实每一个沙滩咧都唔系真系好多标位可以俾你拍到嘅，系咪？佢就动咗个牌出嚟， 佢 写住日拍。$100 系 咩？日拍$100啊？ 系啦， 即系每日拍嘅钱$100咯。 我知道， 代客泊车咁样啊， 系咯， 公共停车场嚟噶嘛？咩日拍$100啊？ 好耐噶啦， 咩好耐啊？ 唔系，等先呢个公众停车场唔系条街啊嘛。 总之， 因为如果街就大家都知，成日都有啲、有啲标牌喺度噶嘛。 系， 但系如果你讲公共停车场入到去就另我未听过啦呢、這个就。 所以就系未听过啦。嗱，第一样嘢啦，大家慢慢听住先啦，唔系话人哋霸住晒啲位噶吓。总之咧，近日咧喺呢个清水湾二滩嘅停车场外面咧就有一张告示嘅，就系写住日泊车位每部$100 咁样。我知道，我知道， 请尝试。 佢就系嗰个住客、 嗯， 我有个车位，但系我嗰日可以唔用，我豪俾你。 嗱、啊這個、呢个 你俾啲钱你就可以泊入嚟，一日$100。 呢、這个咧系有部分网民嘅估计嚟嘅，就系话咧可能咧其实附近都有唔同嘅村屋噶嘛， 啊、 可能佢哋村民咧即系都会有车位，嗰啲嘅车位咧就唔系话霸咗人哋私家诶，唔系即系嗰啲公家标嗰啲，唔系嗰啲，会唔会系呢一个原因咧？有人咁估，阿、啊、田你又点估咧？ 咁我要知喺咁，如果咁，我要知道嗰个 exact 嘅位置喺边。 Exactly 系，即系话嗰个正确位置系 exactly 啊 ，set 啊 ，exactly 系啦。 嗱，我就咁睇咧，我唔知佢 exactly 嗰個位置係喺邊一度嘅，即係究竟係咪嗰啲標位咁樣？但記者咧係有走訪，即係走訪到嘅。佢就咧試過去到嗰個現場嘅時候，見到咧，哇，停車場爆滿，其實好合理啊，係咪？佢仲話咧，即係但係咧就見到呢個代客泊車嘅標示咧，真係好似網上面嘅圖片一樣，係有人攞咗出嚟咯咁樣。咁後屘咧就慢慢再去調查，又揾咗佢哋嘅區議員啦咁樣。 了解。 係啦，區議員咧就話其實佢哋之前咧係冇即係接收到相關嘅反應嘅咁樣，都係咧佢哋嚟到呢度有記者問到嘅時候就會見到，咦，即係有啲咁樣嘅情況喎咁樣，佢哋咧都話咧好難估計究竟係乜嘢人去經營啊，或又或者有冇一啲不法嘅行為喺入邊度嘅，就話會揾有關嘅當局去處理咁樣咯。 咁有個電話留低，咁我想拍位就好啦，我要俾佢揾我俾邊個先得噶？ 我點樣 都有啦，因為咧嗰度咧就聯繫住一間士多嘅電話號碼嚟嘅，士多嘅負責人。人咧就主動查詢啦，嗱，因為有記者就打電話問佢哋，我要泊車咁點啊？佢哋都有同記者推銷噶，就話嗱，你哋可以放低架車，$100咧就泊全日噶啦。佢就話咧，因為咧就係車主喺士多門前嗰度泊車，跟住咧就仲會送翻咧，即係嗰個車主送到你去沙灘，純粹係想幫一啲咧最近喺停車場因為爆滿受困擾嘅遊人，同埋因為可能咧因為市道唔好啊，有一啲咧住喺嗰頭附近嘅朋友平時唔係拍嗰啲標位嘅，但佢哋就長期拍咗嗰啲標位，反而平啲啊，所以就令到咧佢游需嘅人更加難拍位啦。就可能有士多就當行過方便幫幫手啦。 我都話我哋香港人最靈活嘅，窮則變，變則通，每日100任你拍啊！ 睇下見，拜拜。